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一名58岁男子在乘搭港铁的时候，涉嫌用相机偷拍女乘客，被警方拘捕。昨晚10点几，一名18岁女子在搭港铁的时候，发现一名男子用手提电话向她拍照。去到大埔墟站的时候，向巡逻的警员报案。经调查之后，警员在涉案男子的手提电话入面发现几张的不雅相片，而该名的男子就涉嫌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被捕。世界贸易组织发表专家组报告，裁定中国在投诉美国暖水虾、金刚石锯片反倾销措施的世贸组织争端案之中获得全面的胜诉。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就说，中方对裁决表示欢迎。沈丹阳又说，中方敦促美方尊重世贸组织的裁决，尽快取消同世贸规则不符的做法，公平对待中国出口企业，维护中美正常的贸易活动。欧洲国家杯揭幕战， A 组的俄罗斯4-1大胜捷克，东道主之一的波兰就被希腊逼和1-1。俄罗斯的迪沙高耶夫和舒洛哥夫在15分钟和24分钟分别建功，半场领先2-0。换边之后初段，捷克一度追成1-2的较接近局面。不过俄罗斯的迪沙高耶夫在80分钟再下一城，而帕夫尤真高就在2分钟之后锦上添花，协助俄罗斯以4-1大胜捷克。至于另一场比赛，利云道夫斯基开赛17分钟为波兰先开纪录。希腊在51分钟由沙宾基迪斯攀平。两队在比赛期间各有一人被逐，包括上半场的44分钟希腊的帕帕斯达夫普鲁斯，以及下半场69分钟波兰门将斯捷斯尼分别领红牌，双方只能够以10人应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以上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你揾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的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 271-2011。 DBC 短信。数码广播的7个发射站，包括歌富山、笔架山、金山、南丫岛、飞鹅山、云山和青山发射站，现已全部启用投入服务，覆盖全港超过90%的区域。 即是说 ,DBC 数码电台的精彩节目，现在港九新界都可以接收到了。你买了数码收音机未啊？ 要有效预防禽流感，我们要避免捉摸禽鸟和它们的粪便。购买活家禽的时候，记得不要捉摸它们。如果接触到禽鸟，就要马上洗手。所有家禽类食物必须彻底煮熟才好进食。无论你身处香港抑或海外，都要注意个人卫生，预防禽流感。想知多啲，可以浏览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www.chp.gov.hk。 细个佢因为一套 ET 电影爱上咗 BMX， 事隔10几年。 系啊，因为其实就系隔咗咁多年踩单车啦，咁啊，跟住后屘个朋友架单车有 BMX 喺度，跟住我借玩下，几跳得起嗰种。 就系咁，佢又再沉迷 BMX 花式单车。好玩星期天，好玩狂热分子，有前 LMF 低音吉他手 Jimmy 老詹，讲下佢玩得有几狂热。6月10号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 方太出马， 买去猪肉喺猪肉档嘅时候，你同佢要猪肉皮咧，佢甚至唔收你钱嘅。 100蚊可以煮几多个餸？ 猪皮咧就真系非常之悭嘅。 要悭，梗系方太超晒班。 而家你哋啲后生女成日都话要食骨胶原啊嘛，系咪？ 系啊，女仔。 买餸要好，又要悭。星期日下昼4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1872111，你要快啲打，因为有方太出马。 男人要玩，女人要听；女人要玩，男人都要听。 HiFi 音响、AV 器材、相机电脑，上至大屏幕，下至小插头，同你慢慢玩。 何松立、Lawrence、Elwick 老中青三代联合主持，加埋过百年嘅玩家心血，发烧玩家。逢星期日晚上11点到1点，数码大声台同佢哋三个玩到尽。 2012年6月25日，大婚之喜，准新人欧阳德芬、蔡立仪 一齐生活嘅日子耐咗咧，好多人 take it for granted。系嘅。咁后屘我发觉，原来其实应该系谂咗对方先 10几年。咁中间一定有好多坏死咗嘅关系，估唔到我哋可以重生。 相爱的幸福，我们的祝福，分分钟需要美。周末周日晚上8点半至11点，全港唯一首个摆明居马谈婚论嫁嘅节目，分分钟需要你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金管局对银行的监管工作未能奏效， 任族之力系最深，应该负最高责任。 政府搞出嚟嘅，应该要承担呢个责任。 雷曼事件发生呢，神仙都避唔到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点37分，今日星期六，就我哋呢、這个啊，风波里的茶杯。周末版， 加长版， 开电脑梗有声噶啦，都话我一定要开个电脑睇 Facebook， 唔使吓一惊啊！但 系呢啲咁嘅声音，大家听惯咗啦。不过周末版，周末版都不能轻松。今日啲新闻都比较沉重啲，当李旺阳事件都系牵连咗个人嘅情绪啦。咁就啊，你睇啲人大代表反应都几特别噶，个个唔同喎，大家都有啲政治考量喺度啊。 有 啲嘢似人话嘅，有啲 唔系有一样嘢咁嗱，睇到呢样嘢咧，起码冇人够胆出嚟咧讲一啲咧唔系人话， 系 佢只鼻啫。嗱，起码冇人够胆出嚟话啱嘅，冇问题。嗱，冇呢个系冇噶啦。呢个不论佢嘅政治立场系点样样，我谂而家香港社会有个共识嘅喺呢件事上边咧，這个所谓铁汉啊！呢、這个已经系俾人虐待咗21年嘅人啦。其实我倒翻转头，我睇另一样嘢。嗱，人就死咗啦。OK， 啊，而家毁尸灭迹添啦，更加唔使 意图啊。 啊，佢直情毁尸灭迹，咩叫意图？一做咗添， 直情已经劏咗啦，已经 系。如果那个消息系证实咗咧，就即系呢个就叫毁尸灭迹，死无对证。但我倒翻转头去睇，就系点解一个人啊，一个工会领袖21年前就坐21年监啊？是吧 ?22年是啊， 即是如果 讲两次加盟 21年啦。为什么一个好好的人入去监仓度出返嚟啊，又盲又哑又残废。 佢识讲嘢哑。 唔系聋啊，对唔住啊。又聋又盲。喂，呢、這个反而要追究。唔系呢个一定要追究。 即系呢个所谓黑狱事件呢，整个即系中国嗰个嘅即系刑法之后，你跟住嗰个嘅监狱。即系嗰度嗰个嘅监管，点解一个人入去吓、啊？即系受到啲咁嘅奴役，呢啲喺即系世界人权方面咧，系绝不容许嘅。监狱都系人权嘅，即系唔会入到去咧就可以即系为所妄为。呢、這个就亦都系即系中国你要走向现代化，亦都需要处理，同埋咧过去就比较上少人去关注一样嘢吓。 系即系黑狱嚟噶， 即系一个文明嘅国家。啊！你唔好讲文明，香港都唔系好文明噶啦。讲到政治后，你话香，譬如香港有个囚犯走咗入去赤柱，坐21年监出翻嚟，又聋又盲又残废，你估香港社会会有啲咩睇法咧？ 嗱，呢个第一点，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佢已经早放咗监噶啦，即系较早时，即系大家对呢件事都唔关注嘅，啊，冇去追究又系点解一个啊好人好者入去坐完监出嚟变咗残废嘅人啊？喂，到佢死咗啦，呢、這个就叫死的控诉。嗱，呢个唔系自杀嚟嘅。而家我谂全香港。有冇一个人够胆？我唔理系人大好、政协好、系特首好、系高官好啊，系政协副主席好，亦都冇一个人够胆出嚟话你班友乱噏，佢系自杀嘅，你车大炮，你讲大话，有冇咁嘅人咁讲？而家有冇啊？啊，老总你睇晒报纸有冇啊？做法 睇咁嘅起码绝对唔可以咁，即系冇人咁讲吓。咁、啊、如果你咁讲之下咧，即系七一咧。即系就唔知搞人会点啦，即系而家大家嗰个政治气氛好微妙嘅，咁我相信呢段日子咧就你北京都要出声，即系你睇未来啲其他几时出声，咁如果提从今日嗰个报道话咧，已经系毁尸灭迹咧时候咧，就比较咧官方容易处理，但系你无论呢件事情，你都要出嚟去介入吓、啊，你无论做戏好，都要揾人去湖南去调查，你都要做个报告出嚟，啲系一定要交代嘅。 如果全世界咧，你就一定系委任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去调查噶啦。咁但系而家都话咧，啊，本来啊，琴日嘅消息就话，如果解剖咧，会派一啲高层官员去监视嘅。咁但系死者家属就话唔得，我要有法律代表喺度。咁、点知而家再传出嚟消息都汤汤咗啦。嗱，咁就呢叫做快刀斩乱麻。呢、這个就同上一次呢个高铁啊， 温州事件系咯， 温州事件同出一次 系咯。 啊，不过嗰阵时就嗰架车，而家呢条系尸。 喂，嗰次离谱啲啊，即刻就喺嗰个现场， 嗰次 嚟搵掘窿就将个货将个卡喺度窿落去吓， 呢个叫做异曲同工吓。啊，如果车尸骸咧，啊嗰啲撞烂晒车咧，即刻掘个窿埋咗去。啊，而家呢个李旺祥咧就劏咗去。喂，咪即系个手法始终都系一样 咧。呢就内地好多地方官嗰个思维咁啦，我搞掉先，买咗先吓，咁、就免追究，即系。大家都唔肯上身，大家唔肯负责，仲啲咁粗劣嘅方法。但喺而家呢个现代社会啊，嗰、那个资讯咁发达文明咧，你冇得避嘅。啲咁落后嘅谂法，你系即系拖累整个国家嘅发展嘅。 嗱，香港都有人咁谂嘢噶， 你咁谂嘢死啦！即系 我林郑月娥就咁谂嘢啦。嗱，礼拜二咧， 喂，咁啊恭喜佢喎，咁啊有机会去内地做大官喎，咁又吓。 唔系，佢而家同化咗啦， 系， 佢肯定系党官嚟噶啦，啊。第一佢系市委书记而家，嗱市委市长就梁振英啊，佢传话做政务司市长都走唔甩噶啦，咁咪即系市委书记咯。佢好简单噶，嗱礼拜二就签咗佢，而家之前咧就以我咧就好简单噶，唉你啲人唔知噶啦，嗰、那个系啊我哋而家续租约噶，好合理嘅价钱，咁跟住咧。啊，咁我哋市民咧就比较即系当然啦，作为一个市民，如果你唔关心呢件事，你唔会去做功课，就俾佢氹到嘅。嗱，点解我系浪得虚名啊，欺世盗名咁解？好多人咧，我哋有啲朋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话，喂喺网度就话，咁我层楼如果到咗，有一林毅话有层楼啊，佢话如果第日租约到期都系咁，你大班话咩啊？咁你就话要攞我层楼出嚟拍卖啦，林毅话实唔肯过你啦。喂，大佬唔好搞错，千祈唔好俾混淆视听，鱼目混珠啊！嗰幅地系政府噶九仓幅地， 喂，佢都赢嘅话，佢提早同佢倾啊嘛，已即系倾咁耐嘅， 系啊，唔系林毅话你又搞错，所以你唔好扎成个咩，你唔明咧？佢唔系，我一解俾你听，要慢慢解。嗰幅地唔系九仓，系政府嘅。咁當然大家又可以拗啦，即係好林毅話咁，所有香港的地都係租借地㗎啦，冇永久業權㗎嘛香港。嗱，錯，林毅話一層樓呢就買返嚟嘅，佢係一個擁有人嚟嘅，不過呢就係99年啦 ,50 年啦，有一個 使用期指定咗 lease 嘅。九倉呢幅地就唔係嘅，嗰名係租嘅，九倉係冇擁有權嘅。嗱，九倉呢幅地係點樣呢？唉，我都做咗好多功课，而家当咗立法会开聆讯㗎啦，我已经直情就即係咩重操故业啊，当而家我坐政府嘅委员会，我而家攞啲嘢出嚟睇。嗱，海运大厦呢一开始嗰陣时呢，连埋个码头嘅地契租期係25年嘅。呢、這个地所谓地契即係 lease 啦，英文就係一个租约啦， 就是叫做九龙永久码头第83号。咁去到1990年已经到期嘅，再续21年，咁又会喺6月17号到期嘅，即係就嚟到期啦。林玉华未到期㗎而家。你知唔知佢交緊几钱租㗎？ 几钱租啊？ 即係喺过去嘅46年呢，头嗰25年我就唔知佢交几多啦，一定係好少㗎啦。喺过去嗰21年里面呢，佢每年係交緊100,000元租㗎，大 家。咩话100,000元租啊？ 100,000元租啊！ 哇，发达咯！ 你喺嗰度租个厕所都租唔到啊！ 象征式嘅租金咩？呢啲都系叫做 咁啊，已经赚足21年噶啦。咁而家个新嘅地契咧，而家林郑月娥批俾个地契咧，就叫九龙内地段11178号，即系将呢个所谓永久码头第83号改咗叫地段啦。咁啊话要补价79亿嘅，咁另外要交年租嘅，年租咧就相当于咧，即系好似我哋咁啦，差饷租值嘅3%嗱。有巧妙的，他说按而家可以建的楼面呢，即是而家签了租约之后就92万尺计。咁就而家话保地价呢就保8,500元啊，咁所以就计了79亿出来。但我话俾呢啲数全错的，啊，我一阵间先讲，因为我找了李永达。李永达呢就是民主党房屋政策发言人。啊，我八点后呢我话找了李永达来呢，我就带他行晒成个 map， 那个路线图啊。究竟发生咩事？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就八点后听啦。嗱，好简单嘅啫。琴日林郑月娥仲有一样嘢讲嘅，林郑月娥好叻嘅，所以佢打得系有理由嘅。佢欺世盗名嘛，呃你嗰班牛头角顺数嘛，呃你嗰啲乌下乌下嗰啲人嘛，就系呃唔到我哋有兴趣跟进嗰啲人啊嘛。佢就话喂，佢有40% 系我嚟做码头停车嗰啲未计。嗱，我问你啊，而家你海运大厦有冇码头啊？ 有码头喺度噶， 有冇停车场啊？ 有停车场喺度噶， 唔系咯，即系现有嘅设施系有码头喺停车场。我而家就睇到个漏洞喺度啦，就要追究新建嘅面积啊！新建嘅面积系26万尺，嗱，你俾佢起多26万尺商业用途，系冇码头、冇停车场、 整肉嚟嘅， 即系嗰啲以前已经有喺度嘛，哥哥仔啊！所以林郑月娥就呃晒你全香港人，嗱，我就督爆佢，就咁简单啦。唉， 即新建嗰26万尺。即系完全可以放制喺一个嘅商业用途， 全部商业用途， 商用途嚟嘅。 咩个码头？又而家佢冇话俾你听，要加多个泊位啊， 需要特别起 车位啊，冇啊嘛。大家都仲有啊，佢啲车位啊，大家都知噶啦。嗱，本来停车场嚟嘅天台，佢个无敌海景，我睇烟花一流噶嘛。啊，总之做乜都喺嗰度睇嘢最好噶啦。逢亲到有嗰啲节日，佢就封咗佢噶啦。佢就搞咁嘅嘉年华会要收钱噶。如果你入唔到去嘅，你咪入过嗰度睇烟花。 冇 有听众如果入过打我话俾我听啊，我就入过一次就97年回归嗰阵时， 特别安排都系 嗰阵时睇嗰啲咩游船嗰啲船嗰啲咩啊，而家阿梁振英个第一号支持者呢个叫做咩啊，纪文凤啊，佢嗰阵时做 明 天更好基金嘅总裁，用咗2亿去搞嗰啲乜烂船游维多利亚港，同而家英女王，你睇到人哋60年登基天帆并举，我谂使钱少过。少过香港嗰次嗰啲咁啊，搵啲大眼鸡出嚟行啊！我话俾你听啊，所以呢个世界好多乌龙嘢噶，系而家总之话俾你听咧，如果我哋咧唔恰一恰啊，都俾呃咗你，我话俾你听。 特别呢个即系土地嘅政策嘅市民唔好明嘅，但系咧嗰个土地嗰个嘅增值，土地嗰个价值嗱，嗰个真系难以去表面数字睇到啊！呢个 我而家睇到，我全部睇到晒噶啦，我已经 计 晒 做出嚟， 我已经知道咩事噶啦。啊！即系我话俾你听咧，佢讲啲嘢咧，嗱，呢个世界如果车大炮咧，我都教大家最叻一样嘢咧，就有个坚持有个原则嘅。呢个世界车大炮大王教嘅，一定要 half fiction、half truth， 即系一半一定系事实， 二半而真。 系啊，一半咧就可以系假。 不过又问， 所以佢话79亿 ，OK， 我就解点解话 OK，但系佢就冇讲咩你听。70，你去买个面包，即系等于而家你嗰啲买楼啦，突然间屡创新高，买嗰啲天际屋，嗰啲叫 penthouse， 话50,000尺、100,000尺，咁佢抬高个楼价嘛。跟住如果你睇下佢去买嗰个雕咧，原来下边送咗好多层俾佢噶。嗱呢啲时有所闻啦。咁而家我就话俾你咧，79亿系表面上叫做合理，又都唔合理噶，应该系100亿噶。但系跟住送咗个大礼俾九仓嘛， 有附属，但系问一个问题啦，点解要送礼俾九仓？ 有人企硬啊，我唔同你倾啊。喂，当年啊，你知唔知本来啊？ 咪大班人 hold 住啊，话拍卖噶嘛。 我 话 咩唔系啊？尖沙咀嗰阵时啊，本来嗰个地铁站有个出口喺 海港岛啊，系啦，嗰阵拗好耐啦，系啦。 嗰阵时候廖秀东做局长噶，佢去到立法会啊，俾周梁淑仪啊，嗱，周梁淑仪当时系行政会议成员嚟噶，应该护航啊，帮政府，指住佢闹到佢只狗咁啊，你知唔知为咗乜嘢？就系、是、因为九仓话你要起个地铁站出口喺我 商场入边， 商场由嗰度出嚟啦，你要补卅亿。好叻噶嘛，咁所以冇起到咯，喺上面咯， 啲商场恨都恨唔到， 喂，要俾钱噶，系咯，唔记得啦，几多人恨啲商场下，唔该你起个地铁出口喺我度啊，即我俾钱啊，地铁通常好简单，你俾钱起，我就俾你俾 连接你吓， 如果有用，仲要有用、啊，但系见到马会都曾经争取有个出口喺嗰度噶，马会肯俾好多钱噶，嗰时候俾嗰阵时讲紧唔知一百几廿亿噶，都唔俾你起啦，所以冇嗰件事啦。佢倒翻转洪江正话：你俾三十亿我，跟住咧就啊自由党主要系啊 周亮 就同佢护航，咁啊收尾咪唔起咯。嗱，廖秀东好嘢，企硬唔起，就起到对面马路，我就唔起就唔起，一点俾三十亿你啫，点计啫？嗱，所以咧你睇到嗱，所以点解话应该咧？如果讲投资啊，今日 Q 仔唔喺度啊，买股票应该睇好洪江正嘅，佢真系识计数，真系识做生意嘅。嗱，佢而家拿咗你嗰一百亿，我哋市民送一百亿俾佢啦。佢而家即刻咧走入去大陆，嗱，点解停牌咧？就救嗰啲救嗰啲地产商啊，执平嘢啊，大佬 做白冇事。 喂，执平嘢啊，五十亿入股，喂，大佬佢仲可以买多间。你知唔知我哋俾钱噶？大佬，你话呢个世界有冇公理嘅咧？嗱，咁另外今日仲有咩节目咧？就八点钟我哋打电话俾阿达仔啦。 九点钟啊， 九点钟啊，立法会。三傻嚟呢度， 三傻一齐嚟，边三傻？ 唔系啊， 你果傻傻地噶立法会系嘛？ 钟子王以宏， 我叫宏， 阿石礼谦，同埋林建峰， 另类报告， 啊，佢而家另类报告，我哋讨论 少数报告 ，minority report。 而家咧，梁振英投降噶啦，嗱，佢之前咧， 唔到啦，知道 佢之前就话我冇，我一定要过，我一定要五条丝十四个谷。齐齐整整七月一号欢迎胡锦涛啊！但系而家咧，嗱嗰阵时问佢咧，佢话我系得一个方案嘅，即系你俾就俾，唔俾就罢。 系咯， 冇后备方案。如果你阻我发达咧，你阻住我咧，你就起唔到屋，跟住咧活喺水深火热嘅市民咧，一日都挺唔到。嗱，佢当时系咁讲嘅。今时今日咧就话，唉。咁啊，冇照跳咯，冇乜所谓嘅吓，而家跌咗落地啊嘛， 尽量啦。 嗱，咁有咩影响咧？我咁样对市民一定冇影响嘅。 嗯， 对咩人有影响咧？本来而家辞晒工啊，摩拳擦掌啊，光宗耀祖啊，准备排走去翻大翻乡下祭祖噶啦，祭祖噶啦，本来啊，走去拍定做官嘅人咧，有几个未做一次嘅。嗱，副政务司长咧。就冇人嘅，嗱佢哋想揾阿林焕光啊，揾边个嗰啲传言嚟嘅，因为林郑月娥佢做呢个发展局，佢冇副局长嘅，冇人帮到林郑月娥嘅，第一唔使人帮，佢天下无敌嘅，佢最打得，嗱佢系呢个宇宙最打得，佢同甄子丹齐名嘅，喺官场就，嗱佢就冇副局长嘅，同佢做啲秘书长走唔切嘅，大家都知啊，喺官场里边一个朋友都冇，所以咧佢亦都唔需要。嗱咁啊冇乜所谓啦，咁啊话初就话叫阿张建宗做，咁啊张建宗就梗系想做啦，张建宗总之有工做就做啦，仲可以话俾人听我做副政务司长，哇发达啦升级添啦当啊，咁点知咧周一岳咧就唔肯啃嗰个位。咁所以咧，咁而家就张建宗咧就做翻劳福局局长，嗱咁啊冇影响啊林郑嘅。而家最弊咧就陈茂波冇得做啦，一开唔到副司长咧，陈茂波咧就本来无权挞掌，又走去做副财政司长啊，乜做香港啊呢、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区行呢、這个咩特别行政区呢、這个财政司嘅党委书记咁啊谂住去做，而家冇得做啦。暂时冇得做， 暂时啫。 我仲有边两个冇得做啊？十四局开多两个局噶嘛？一个咧就系嗰个叫做科技局， 科技嗰、那个。 咁呢个就阿 Nicholas Young 阿杨咩啊？ 我那个我老友记嚟，不佢以前就系呢个数码港行政总裁，所以我识佢嘅老样，好人嚟嘅呢个就 杨伟雄。 啊，杨伟雄。咁另外一个冇得做，你知唔知？另外一个位去开嘛？啊，除咗科技局，仲有一个咩？就文化局。 文化局。 咁许晓峰咧，可以再坐许晓辉。 再坐一会， 再坐一会咪做住副局长先咯。所以影响不大嘅。啊，所以而家咧就曾玉成又整蛊啊梁振英啦。曾玉成好鬼叻噶。因为曾玉成天下无敌嘅，读数学啲人咧，读数学啲人系识计数噶。佢就点啊，梁振英，我俾条桥你，你俾佢俾条咩桥啊？佢话你叫政府现届政府咧，当然就拱咗呢个三司、五司、十四局上嚟，其他嘢乜都冇倾，倾咗呢样嘢先。你估梁振英会唔会上当啊？其他嗰啲嘢就民生嘢嚟噶嘛，啊！你估梁振英会唔会上当？问啊，你林郑话问啊，你老总， 喂，关咩事？梁振英事就系现特区政府嘅事。 唔系啊，佢会唔会去叫啊？即系唔 系 啊？你估佢会唔会？如果系人都知，如果呢个政府鹌鹑政府走出嚟话，我将所有嘅嘢冚烂褪后，让路俾五司十四局先。嗱，如果佢咁开声，即系佢一定要辅助嘅，一个无缝交接啊嘛。啊，咁你梁振英可以话，喂，其他医疗啊，乜冚烂唔使倾。倾咗我啲先，咁好冇啊！如果第一鹌鹑，第二你话乜咪乜咯，咁仲有而家几多日啊？ 话乜声四起咪真系啊！ 啊，咁系 社会反应点 咧？呢个就叫做曾玉成 啊，打咗好牌俾阿梁振英上，等佢害佢整个大上功出嚟，你估制唔制啊？ 你陷阱过佢不易啫，唔会咁冇呢个险噶啦。 我唔知道啊，咁我而家有人打一只牌出嚟，梁振英上唔上呢只牌咧？啊，就睇佢有冇政治智慧啦。不过以一个香港超级政客嚟讲咧，其实我而家睇咗咁耐咧，梁振英真系喺香港玩政治嘅，玩到出神入化。佢叻嘅，玩政治系叻嘅。而家我哋要静观其变，大家都话俾个 玩死自己， 俾个机会佢。咪而家人个话俾个机会佢，就系睇下会唔会玩死自己咯。通常聪明嘅人咧就被聪明嘅。咁呢个世界就咁，你但系佢已经害死自己噶啦。你揾个咁嘅范虎人。啊！呢、這个范富人，呢、這个新范富人啊，呢、這个讲明啊，呢、這个唔系范徐丽泰啊，啊 罗范招芬， 罗范招芬，你揾个范富人喺佢身边打锣打鼓已经害死啊！不过佢又系叻嘅，佢有得赖嘅，佢有得赖嘅第日，唉，佢话所有嘅嘢七休之后都系罗范招芬搞出，都系 friend 啲攞唔好咯， 咁啊 friend 啲攞跟住走，跟住走噶啦嘛，同我无关噶啦，咁冇事咯， 咁都 friend 攞搞出嚟嘅啫 ，friend 攞就冇可谓佢咪即系玩段日子嘅啫。 啊，咪就咁讲完咯，咁跟住仲有一样嘢，所以嗰日啊，夏佳丽就话：，喂，你班友不如俾佢过咗去啦，唔好俾梁振英赖啊！但有啲咩搞唔掂，佢就赖你班友，唔俾佢有五条丝十四局帮佢噶啦，系咪？咁呢个啲系局嚟嘅，睇到个局嚟噶，而家成样嘢都系局嚟噶。你估啊，林郑月娥第日嘅日子好过咩？点解佢可以有把炮唔俾啊林瑞麟做政务司司长？嗱，呢个就已经以为自己做硬嘅又系，喂！如果唐英年做特首，佢一定做政务司司长， 嗯、 因为唐英年咧就冇乜牙力去说服中央，啊，俾呢个新任嘅特首咧可以踢走啊林公公嘅，咁啊佢叻啊，咁啊搞掂咗俾人，佢点解要揾阿林郑月娥咧？佢需要揾一个民望高嘅人，第一就浪起佢啦。第二样嘢，佢而家林郑月娥唔知啊，可能佢认为自己天下无敌打得啊。喂，将来嗰啲23条啊，嗰啲政制改革啊，啊，2017年一人一票选行政长官啊，全部将来都系林郑月娥度做嘅，你睇住嚟啊。 嗯， 咪提送佢死咯。 即系唔系政制内地事务局长。 但系林郑月娥又谂住我民望高，功高盖主，我又睇下你会几时脚痛。佢一脚痛，佢谂住好似曾荫权条路咁行咯。我咪做一个全香港第一个女特首，嗱呢个就系个局嚟嘅，所以林郑月娥点解咁勇咧？所以香港人咧就千祈唔好俾呢啲人咧蒙蔽咗你。嗱，你就系九仓事件啦，唔好讲以前啲嘢啦，唔好成日话我翻旧账啦。你就喺九仓呢件事你睇到嘅，佢走出嚟乜都唔关我事啊！呢、這个地政处嘅事，跟住仲有啊，天方下大之大谋，啲地道嗰旗攞出嚟投有冇搞错？喂，咁啊即系话冚啊刘丽超两巴啫。嗱，呢个世界就咁，我慢慢倾啦。咁啊，老总你啊，周末有咩好去处啊？你 周末就行下山，轻松下啦，梗系要啦。 唔行商场，我喺商场见过你。 少行商场啲啦。 睇下啲环保车好啊， 环保车好啊， 电车 安唔安全噶？安全， 安全 啦。OK， 好， 俾50蚊。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两班直飞曼谷，快点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苏振浩报道新闻。海军在文锦道捣破一个跨境走私香烟集团，在一架货车上面检获117箱合共140万支的美元税香烟，市值大约350万元。而在行动之中，海关拘捕一名45岁的男子，并且扣查一架用作走私香烟的跨境货车。文锦道管制站的海关人员昨日中午截查一架报称载有铁匙扣的入境货车，在车上面检获该批的美元税香烟，并且即场拘捕该名的货车司机。检获的香烟已经被分类和包装，可以立即速递到各国的访问地点。海关相信私烟集团会继续采取快速散货的模式，按单出货，以减低被执法人员截查的风险。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欧债危机将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冲击，美国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奥巴马在白宫说，欧洲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当地出现金融危机亦都将会影响到美国。他认为欧洲短期之内需要稳定的金融市场，各国需要深化合作，为更加强大的欧元区制定政策框架。又说承诺改革的希腊留在欧元区是符合各方的利益。奥巴马又说，美国私营部门在创造就业方面表现积极，但是政府职位就不断减少，不少教师、消防员和建筑工人失去工作。他促请国会考虑去年就业方案未能通过的条文，给更多的美国人可以重新就业。奥巴马又希望国会通过立法，为创造就业的中型的小型企业提供税务优惠，协助更多的住宅业主利用低利率对住房进行再融资。他认为即使今年是大选年，国会议员亦都应该推动一些改革和有所作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会面之后发表声明，双方说希望和平解决南海问题。奥巴马在声明中承诺会协助菲律宾提升军事实力，建立基本的防卫力量。两国总统强调在南海水域自由航行、进行商业活动以及尊重相关的国际法规是相当重要。而双方的声明亦都涉及主权争议的各方不要使用武力，并且要透过外交途径根据国际法解决问题。而奥巴马在声明之中又提到支持东盟组织和中国商谈南海法规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修订对人民币的评估，由以往的显著或者大幅被调低改为温和低估。组织第一副总裁利普顿在北京说，修订评估是由于中国的经常账盈余急跌以及人民币升值。不过他没有提到人民币目前被低估的幅度，但是就说中国经济增加需要向内需，减少依赖出口，预料人民币将会继续升值。美国一直以中国利用人民币被低估取得出口竞争优势，损害美国业界向多项中国进口的货品征收关税。财经方面，美股做好的道指全日是高收93点，收报12554点，标普500指数升10点，收报1325点，纳指升27点，收报2858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8%，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以上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 爸，屋企咁静嘅，开部收音机听下嘛。 得啦，唉，听开嗰啲旅游记， 都唔知去晒边。 我系郑经翰， 我系陈海， 我系颜， 我系麦元寿。梁 思浩啊， 陪伴香港人成长，最熟悉嘅声音，为你爹哋带嚟无限温馨同鼓励。DBC 数码收音机完全唔需要校台，一开机就自动追晒13个台，肯定系今年最好最贴心嘅父亲节礼物。快啲去快图美 Ninky Dinky 人气电器店。Panasonic Sogo Panasonic 陈列室只要用180蚊就可以买到噶啦。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中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揾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翻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哦，咁识九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的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啊，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金管局对银行的监管工作未能奏效， 任族之力是最深，应该负最高责任。 政府搞出来的应该要承担这个责任。 雷曼事件发生呢，神仙都避不到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早晨，早晨，又翻翻嚟我哋呢个周末嘅风波里的茶杯。大家听紧系 DBC 数码电台嘅第一台啊，就而家咧就系8:07。如果五天工作嘅人咧就唔使翻工嘅，咁啊唔知起咗身未啦？啊，如果未起身都应该起身啦，因为我哋 有精彩嘅话题吓， 唔系精彩话题啊！我哋唔个叫自己讲嘢叫精彩，啊、即系我只系话俾你听 重要嘅。 我哋开咗700万人嘅荷包，俾人打咗100亿或以上啊！咁呢100亿点俾人打咗荷包咧？人哋走去大陆咧，威威啊，执笋嘢执平嘢就走去投资啊！呢、这个六成就一间内地嘅啊呢、这个地产， 喂，俾人传闻好多次好唔掂喎，呢公司啊， 喂，而家所有都唔掂嘅，但系嗰啲喂，而家所有有钱佬磨拳擦掌，香港啲地产霸权咧，因为大把钱啊，富可敌国，而家就趁你死攞你命，你嗰班咁啊内地嗰班咁啊内房股呢班友就以为自己好巴闭，啲新发财。而家咧就个个都唔掂咧就搵人打救。咁而家开嗰班有钱佬咧，个个就磨拳擦掌噶啦，就想执笋嘢。咁第一个执到笋嘢嘅咧，咁就系九仓咯，吴光正咯。啊，咁吴光正咧啊，就琴日所以停牌啦。咁啊，唔好开心，唔好以为佢咧啊停牌，因为俾人督爆咗去海运大厦嗰度官商勾结利益输送。而系咧啊，佢用51亿港元嘅资金啊就。引入呢、這个即系九龙仓啊，就用51亿港纸啊做呢个战略投资者，透过配股俾九仓咧，六成咧啊，就引入咗呢、這个啊香港人去救佢啦。咁但系而家佢攞嗰59亿出嚟咧，几多钱啊？51亿咧，其中有一部分咧，一半系我同你夹钱、啊，俾吴光正咧啊，俾九仓咧去执平嘢、执笋嘢嘅。啊，就系、是、咁简单啦，吓、啊，所以呢个世界咧就系咁嘅，唉，阴公啦。总之我哋就人哋睇人发财，我哋就唔会话咧真人富贵厌人贫嘅。你有钱，你有本事，你赚大钱啊，冇乜所谓嘅、啊、大佬。但系有个问题就系话，喂，你而家系啲钱系我哋送俾你噶嘛？嗰啲公帑嚟噶嘛？而家有100亿咧，啊呢条数咧就点计咧？如果想知道点计，好容易，我慢慢计俾你听啦。嗱、啊，呢、這个九仓咧，嗱、啊，我正话都讲过噶啦，啊，而家再讲多次冇所谓，唉、哎，就做咗太多功课，文件太多。嗱、 海运大厦一开始嘅时候咧，即系嗰盘古初开啦，好多人都未出世噶啦，就连埋个码头咧个地契租约系25年，即系而家其实讲紧46年前嘅。林一华2012-46年，咁你就知道海运码头几时开幕噶啦？啊，喺个地嗱九龙仓之前咧，就系、是、一个都系一个码头，不过我嚟卸货嘅， 系 啊。咁九龙仓，所以人咧就叫九龙仓，九龙仓啊，嗰度一带咧就全部都系就系码头区啊，嗰啲就全部都系孤呢嚟嘅啊，咁啊大部分都系潮州人嚟嘅啊，咁啊九龙仓啊，咁嗰阵几多年啊？2012-26啊，你都搞唔掂。 1966年啊， 咪1966年咯。咁嗰阵时咧，呢、這个地契咧就叫九龙永久码头第83号。政府从来冇卖过呢个九龙仓呢幅地噶，俾九仓噶，冇噶。所以大家我啲听众啊，上 Facebook 啊，上呢个信报网页嗰啲网友咧，就唔该你注意啦，就唔可以将呢样嘢同你间屋个业权相提并论。OK， 你就买一间屋，你拥有个业权。九仓咧就是、租嘅，就租咗25年，第一次喺1966年开始系嘛？1966年开始就租咗25年， 哇！啊、你话46年啊嘛？ 1996年啊？ 1966年开始租，你话用咗四？ 唔系1966年开始租咯。 吓、 啊，咩1966年啲系咪1966啊？ 系， 我记得我1966年咧，我细个嗰时咧，大家又记得我去过嘅，即系我开嗰时我开始去噶啦。啊，海运大起好嗰时开始去噶啦，你有冇去过啊？以前 我就系咧。睇电视时候见到无线电视喺嗰度咧，就系、是、做转播。 启播嗰时喺 咁嗰 阵 时咧，嗰时候咧我就吓，我仲住喺新界， 大佬。 我哋出嚟九龙啊，好远噶，大哥。 我哋未去过，我成日有机会去。 啊，你哋香港仔啊嘛，我系新界仔啊嘛。 喺深水埗住，我行路去。 哦、啊，行路去， 车都唔使搭，行去嗰时好舒服噶，行路。啊，喺深水埗行去，啊，尖沙咀好过瘾噶。嗱、啊，咁讲翻咧，啊，46年前呢啊咁九龙仓呢就同政府租咗呢个九龙永久码头第83号，就为期25年嘅。咁喺呢个1990年就到期啦。咁当时嘅政府再同佢续租21年。咁呢21年呢佢每年要交地租嘅，大约系10万蚊。哇，笋嘢啦。咁即系佢喺过去嘅21年呢已经搵到盆满钵满㗎啦。咁嗰、那个租约咧就到期噶啦，就喺今年6月17号，即系仲有唔系好多日嘅啫，即系下个礼拜到期噶啦。 但系佢好早就同政府一路倾紧， 倾咗好多年噶啦、啊，因为呢个影响到佢嘅公司嘅营运同埋嗰长远嘅规划噶嘛。咁而家政府就同佢搞掂咗啦，续租21年，倾咗咁多年之后，咁、但系就将呢个地契改咗去咯，个名啊唔同咗咯，唔系叫做永久码头第83号咯，咁啊叫做九龙内地段第1178号啊，11178号，咁政府就系同佢倾咗咧，就要补地价79亿，咁跟住咧仲要交差饷噶啦，即系交呢个年租啊，就等于呢个应货税差饷嘅3%。嗱，咁政府咧，即系林郑月娥啦，就走出嚟讲啊，就话咧我冇参与，梁振英冇参与，曾荫权冇参与。是地政署的专业人士估价，即是全世界都不关事，79亿就很公道的。嗱，我们电话旁边呢就找到个老友记，嗱，这个老友记很紧要的，因为他是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不知道现在是主席或副主席，总之是是但他不是主席就是副主席的，他是轮流来的，亦都是民主党的房屋土地政策发言人，啊，李永达，早晨。 早晨， 早晨，大哥，早晨。 其实琴日想揾你噶啦，不过你就喺立法会打紧仗，咁 打仗系嘛？ 今日就唔使打啦，因为啊， 唔使啊， 曾玉成话放你哋假，放你一日假，礼拜一再打过咯。 其实今朝唔系放假嘅，今朝仲有啊，嗰、那个5C14局重组嘅会议 啊，仲有噶，而家仲有得倾咩？ 好似另一啲会， 好似冇得倾 啦。下个礼拜又开个展噶啦。 秘书嘅计划仲要200几个钟先搞掂，有冇咁多时间啊？ 其实而家咧就应该系我做立法员最耐就会有一个叫做longest day 噶啦， 系 即系呢个碧血长天咧，可能系要连续2个礼拜，即系7月3号开始一路开到18， 系 阿达姐啊， 我唔停，就做晒所有法例同埋嗰啲嘢。 我唔同情你㗎，立法会员做係要啱㗎。啱嘅立法会员大佬叹咗咁耐四年里面叹咗三年几而家做返啲嘢，咁我哋就调气顺啲嘅。 咁我哋冇埋怨嘅。 我知你冇，不你好勤力㗎，但嗰班阔佬埋怨㗎嘛。嗰啲富贵党啊，嗰啲功能组别嗰啲大佬啊，都成世人。 阿哥佢哋以前开会系七八点嘅走头啊。 你有冇听过 礼拜三马会去赌马㗎嘛大佬。 你有冇听过番鬼佬有句说话 是 ,Never make an honest day. 佢从来未做过一日工嘅呢啲人。嗱喂到你言归正传啦，嗱九仓呢单嘢我唔知道你有冇跟啦。 我跟咗少少。 嗱佢而家现有嘅面积呢就658000平方尺嘅。 是 但而家政府同佢倾咗个新嘅租约呢就俾佢起多260000平方尺。 是啊， 那个巧妙就在这里了，很多人不明白的，我呢就真的做功课了。我当了我现在还是坐在做紧立法会议员，坐在这个政府账目委员会上，我拿了文件出来看 了。 是啊，现在巧妙是什么呢？林郑月娥呢就讲了几样东西的。第一他就不关他事。不关梁振英事，不关曾荫权事，是地政处搞的。那么还有样东西呢，他是混淆视听就是喺度扰乱咗呢啲市民嘅焦点，佢就话呢如果呢幅地租约到咗期攞出嚟竞投呢，咁样先至係荒谬。咁佢即係换一句话嚟讲呢，喺好多年前呢刘丽超做地政处长嘅时候已经讲咗，同九仓讲咗话我哋唔会同你倾㗎啦。到咗期呢，即係到下个礼拜呢，即係6月17号呢，我哋就会攞出嚟竞投㗎啦。咁所以九仓呢就同政府准备打官司嘅。心里就withdraw咗啦。咁即係而家林郑月娥就打到昨日的我啦。当时佢唔系做地政规划局局长㗎，当时佢仲系鹌鹑嚟嘅，可能喺英国添啦。凑紧仔啦，嗰阵时系曾俊华做㗎啦。刘黎超年代就。嗱佢第一打到政府昨日的我啦。嗱呢个第一就扰乱视听。嗱第一搞清楚先。嗱我哋慢慢嚟嘅，度开立法会。我 beefing 嘅俾嘅，我 lead member 嘅俾嘅 beefing 嚟。嗱咁呢就呢幅地呢就政府从来冇卖过俾九仓嘅。所以就唔系一个地契嚟嘅。系一个租期嚟嘅。咁所以呢有啲听众就唔好諗住，喂如果我间屋啊，达仔，你间屋到咗期咧，攞我嚟拍卖咁啊，唔掂，所以就千祈 唔使惊， 唔关事噶啦。咁大家搞清楚呢一点先， 唔关事嘅。 嗱，咁佢话79亿系合理嘅。嗱，我计个条数咧，如果用佢现有嘅面积计咧，658000平方尺计咧，就差唔多价嘅。嗱，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噶。嗱，所以林郑月娥只不过有啲嘢冇话俾你听，我话俾你听嘅啫。 嗱， 点解咧？佢658000平方尺里边咧，系得六成咧系呢个商业用途嘅。嗱，所以林郑月娥又混淆视听啦。佢就诶、有四成，而家啲面积有四成啊，俾海关，俾码头，俾停车场。喂，呢啲嘢而家冚唪唥都有喺度嘅。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喺现有嘅658000平方尺里边，你用六成计算，六成啊，你成个点六得噶啦。咁就等于几多尺呢？现有商业嘅面积呢就係、是、呢257400尺嘅。 係。 ok, 得250000尺嘅啫，因为佢得返六成㗎嘛。唔係呀 ,650000 乘六嘅，646我又睇错咗字，应该应该係250000尺，啱啦 ,ok, 嗱 好啦。咁如果用 BOT 计呢 ,79 亿其实几合理嘅。相差不远啦，可能系80亿、90亿，应该佢唔系25年啦，用21年计啊嘛，今次。我哋 BOT 通常计25年，但系有 10% return 咁啊。 喂，但系咩？你同性要讲咩 BOT 啊？大佬，我佢哋唔识噶嘛。 BOT 咧，大家听众识噶。如果过去有听就，你真系好嘢，你应该嚟呢度训练我哋啲 DJ。 梗 系 啊，大佬想讲 BOT， 你讲咩啊，大佬？ B 咧就叫 build, operate and transfer， 即系话咧 兴 建营运。 听众听啊，大佬。 兴建营运及转让业权。 系啦，咁啊对啦， 即系等于红磡隧道25年嗰阵时咁。OK， 你起好，你经营咗25年，你交返俾政府就咁啦。 系啦，嗱，醒目啦，醒目，继续。 啊，掂啊，呢个委员好掂啊，有做功课。 大佬，第一个， 你叫声个主席得唔得？咁啊，79亿差唔多啦。但系有样嘢林郑月娥冇话俾你听，而我又揾到样嘢出嚟，就系喺个成个嗰个谈判过程，其实系几冗长同埋艰苦嘅。 呢、這个我系知道。 你知九仓，你唔系净系九仓，所有地产商或者大企业同政府讲数，一定请晒全香港最威嘅专业人士，律师啊、测计师啊、乜师物师啊，坐晒喺度同你班官计数，你班官一定唔够去拗噶。因为如果你班官叻过去，佢就出去搵钱啦，就唔使做官啦，即系唔系得罪啊，即系咁讲啊。因为做官啲人咧未曾碌过地沙咁，我哋话俾人打过真军噶嘛，未曾 all the way down 啊。奥巴马最近嗰个笑话你有冇听到啊？俾人闹啊，知唔知啊？ 佢太太嘅笑话 啊，嗱，佢搵佢太太嚟讲，俾人闹啊。咁佢老婆就去做嗰啲咩电视节目啊，上去咁啊做掌上压，咁啊输鬼咗俾。俾即系输咗啦，佢老婆咁啊，奥巴马以为好过瘾啊嘛，讲少啫。佢就话，佢就话我老婆咧，阿 Michelle 咧 ，don't get all the way down。点知原来呢句系咸湿笑话嚟嘅。咁啊，呢个留翻梁思浩讲，我唔讲啦。咁啊，跟住俾人闹佢政治不正确。嗱，嗰班冇 all the way down 啦，政府一定唔会 all the way down 噶。 唔衰得啊， 唔衰得咁啊，又喺度倾，咁跟住又捻又成，咁跟住背后又系政治交易，大家都知噶啦。咁九仓就而家就有线话我做唔做嗰个无线电视都冇乜所谓啦。咁咧就拗咗样乜嘢咧？就佢而家喺九仓，即系喺海运大厦入边咧，系有一啲短期租约嘅地嘅。 嗯， 而家佢就将呢个短期租约咧转为21年嘅长期租约。 嗯， 就租咗俾九仓，就俾佢起多26万尺平面嘅平方尺嘅地嘅商业面积。嗱，呢26万尺咧就送嘅，冇俾钱嘅。 系啊。 嗱，如果用 BOT 计咧吓，而家大家知咩叫 BOT 啦？就起码应该要补100亿。 嗯。 咁就唔见咗100亿咯，我哋。 系 咯。咪就咁咯，咁啊，仲有样嘢咧。又讲唔你唔讲你唔知啊！我哋真系呢个主席有做好多功课噶，啊抵请我饮茶。你知唔知咧？未来嘅财政司啊副司长系边个啊？ 未来佢副司长啊陈茂波咯， 贴出啊贴嘅贴嘅， 唔系佢做硬噶啦，唔选噶啦，系 嗱陈茂波咯， 啊陈茂波，你知唔知陈茂波系做咩噶？ 做 accountant 噶嘛，会计师。 会计师， 有样嘢你唔知喎。佢系九仓嘅非执行独立董事 啊！咁劲， 大佬我做功课啊嘛，如果唔系点解咁沙尘？ 但系呢个咧就喺佢嘅网址上边，九仓嘅网址有列出嚟噶。 唔系最重要要查。 咁嗰个系立法会嗰个申报，唔知利益 佢应该有申报嘅，有申报，不大家唔睇唔到呢啲嗱利益关系千丝万缕嘅啫。嗱咁啊好啦，我讲晒俾你听啊，我哋唔见咗100亿。咁而家咧，阿九仓琴日停咗牌啦，就攞咗59亿咧。走去打救呢个内地啊，内房股六成，有间公司叫六成啊，唔系六成啊。嗱，咁如果六成咧，咁嗰59亿咧就好简单啦。你同我哋咧就请客，唔系我哋付钞。 系 阿九仓咧，即系吴光正咧就走去做白武士，走去执笋嘢。咁即系咧嗰100亿咧就分分钟变做1000亿噶啦。因为执笋嘢啊嘛，喂大佬啊，咁条数点计啦？我而家问你啦，我嗱嗱，我而家就唔系立法会员啦，我做翻多口仔啦。咁我而家就揾咗个立法会员，嗱我就话我俾人打咗荷包，阿林郑月娥呃咗我，咁你点搞啦？ 喂， 嗱礼拜二签约噶，话埋俾你听，礼拜二签约噶啦。 唔系，我哋好紧张嘅，因为我唔记得系礼拜三定礼拜四，礼拜三听到你新闻嘅。咁即日咧，我就冇你做功课做得咁快咧，就啲同 事 我 计计 啊，咁啊计到咧个情况就都好震惊嘅。咁因为我记得咧系阿刘丽超系讲过个意见嘅，佢逢亲呢一种嘅契约咧完咗之后应该公开投标、公开招标。咁嗰时佢话好嘢啊，刘丽超大佬嘅，咁你唔使，因为我一路有意见，林郑月娥都知道，我讲亲都同佢同唔同意见嘅。佢就话地政署啲人同人商讨价，地价咧系市值价格。我话 Carrie， 我林郑呢个咧就唔系市值价格嘅，一两个商讨咧一定唔系市值，一定算一定俾人揿噶嘛。一个分析就好似大班咁讲啦，因为你唔够人警啊，大佬，人十几条坐喺对面，乜鬼资料有晒，你可能定要一两个同事，但系唯一个方法系市值价格咧就是、公开投标。你肯出75亿，人哋出80，或者有人出90，咁 啊！我话俾你，如果攞出嚟投200-300亿，随时有人俾啊！我计咧系300蚊一尺嘅就租金，嗰度系去紧1000几蚊噶。 嗰日立法会咧，嗰日我已经系即刻做嘢噶啦，就系捉咗刘守成倾。喂，刘守成，嗱呢单嘢唔好掂喎。嗱，最少就算我未做晒功课，我都闻到啲 内。哇！你搵 咁啊？教授点讲啊？ 喂，你搵 我唔系教授喂，你可唔可以礼拜六即今朝啊？ 今朝先开个特别会议，咁佢初期佢系制噶，哇，佢呢单系都怪又点啊？咁我中环台真系碎佢啦，喺前厅， 心已经缩沙啦。 咁碎咗佢嗱，佢条友咧就怪怪地啊，我真唔知做乜。 我话俾你点解，你讲完我讲咩啫？你讲完我话 林郑，佢打啲咩俾林郑啊？林郑话唔好开特别会议啦，横掂廿六号六廿六有个会加个议程啦。 喂，签咗约噶啦，已经 吹啦， 我真系顶佢肺， 即系等于毁尸灭迹一样啊！ 刘秀成真系 嗱，我话俾你点解，你揾错人啦？ 好嚟，即系佢俾人氹咗咯。 唔系啊，你搞错咗啊！我都揾过啦，我唔讲我揾过咩人啦，我都揾过啲立法会员，即系熟悉呢啲嘢嘅立法会员啦。你知唔知你阿哥点同我讲啊？ 系 大班九月选举啊！我仲要选噶，嗰啲系我选民嚟噶，嗰啲系刘秀成选民嚟噶。 边个咧，大佬？ 诶，唔系，我讲紧刘秀成，刘秀成嗰啲系选民，啲测量师、建筑师，你冇玩我阿哥，我仲要选噶，我冇饭开噶。喂，大佬，你揾错人咯，所以靠直选议员噶啦，而家啊，仲有一样嘢话俾你听咧， 佢系缩沙啦，因为林郑碎咗佢啦。 喂，你而家你房委会，你系房屋事务委员会主席嚟噶啦，系嘛？ 我系啊，但系佢唔俾我咁倾嘅，因为呢个地啊嘛。咁但系我又唔理，我而家写一封长信，叫喺个议程家。我而家仲谂紧一样嘢，叫党团俾唔俾用 BNB 啊，大佬。 嗱，我有话多，我而家话多一样嘢俾你， 好重要 一 样嘢。 我讲俾你听，嗰个 consequence 啊，嗱，第一我哋睇翻，睇翻立法会个记录咧，陈茂波系冇申报噶，因为我谂做董事啲唔需要申报嘅。即系起码嗱，我哋揾咗陈茂波议员立法会嗰个履历啦吓，就有啲咩咧？专业服务有啦，公共服务有啦，公益事务有啦，其他就讲攞啲咩荷兰水盖啊、教授嗰啲啦，内地公职有啦，学历有啦，专业资格有啦，嗱，会计师工会资深会员啦。 喂，你两位又做过立法会员，一个做紧添啦。 喂， 系咪个申报系咪另外一个？ 真系冇申报董事，我哋再睇睇一阵。 要睇睇，因为如果 因为呢个系个人 个网 站嘅利益啊嘛。嗱， 我知我哋同事搞错嗱。我觉得佢应该睇咩呢、 啊、 你睇申报利益嗰度。 係啦係啦，另外 就唔係睇履历呀。嗱、啊、我哋而家攞咗履历。睇申报利益 ,CMI 嗰度。喺 申报表里面有写 嘅。咁、我哋再睇啦。总之呢嗱、个 consequence 系咩呢，个后果系咩呢，嗱呢度一单仲有我讲一百亿系好客气㗎啦。因为我系计三百蚊一尺租。大家都知港岛到几多钱租㗎啦。 喂， 但有一样嘢未计㗎。叫 enhance value 啊。增值嘅 增 增值价值。 因为点解咧？佢而家现有面积系廿几万尺、三十万尺唔够啊嘛，你再加多二十六万尺俾佢咧， 我 double 咗噶啦， 就亦都将嗰啲而家短期租约嗰幅地咧，就变咗用途啲咩啊？就呢个 enhance value 咧增值咗噶啦。咁所以系计嚟计去咧，一百亿系最低消费嘅，即系争一百亿啊！即系我嗰日计咧就应该系二百亿嘅，而家就补咗七十九亿，即系起码都相差129亿。 嗯， 啊。七二百二十一亿，好啦，嗱、那个后果系咩咧？呢一单嘢表面我咁啊，益咗九仓啦，益九仓啲股东啦，唔好话益唔干净啊，人哋上市公司嚟嘅，咁你中意买咪买啲股票咯，我而家都叫人啊，俾人买股票噶，嗱、个问题存在咩咧？仲有好多呢啲嘢，第日会续期噶。 系啊， 隧道啊，诸如此类啊，你明唔明？好多呢啲建设，好、多 B， 此例不可长， 好多 BOT 咁。如果此例一开咧，即系以后咧，我哋就会不停袋袋落去呢啲大财团嗰度。嗱，所以呢个唔系开玩笑，系 PMP 要噶。 嗱，我咧以为点解咧？我又问过地政处嗱，我喺电台闹紧买一样嘢。你知我呢个紧张咧，我就直接打俾负责嘅同事，我打俾地政处嘅陈凤兰。啊！佢真系好嘢， 咁睬你啊！ 佢两日都可以唔复我电话，即系我唔系话我串啊。喂，我揾局长都系同一日复电话，佢真系避我噶呢、這个处长。 佢梗系避啦，因为你知唔知点解啊？我同情佢，唔好讲啊！嗱，我首先申报利益，佢我老友啊，我都唔打俾佢。你知唔知点解？喂，局长出嚟讲咗嘢，将成个镬摆落你度，你讲咩？我问你，你系伙计，你讲咩？即系何俊仁就系话：，唉、哎，大班唔好揾我啊，达仔搞出嚟噶，佢话九仓冇问题啊，叫我哋唔好理啊。咁你够唔够胆出嚟讲话唔系啊？大班阿、人大食晒死蟹啊，唔得噶嘛，人哋仲要捞噶嘛。 所以 有口难言， 我会叫民主党系咪要将所有资料提供出嚟？叫政府，因为咧嗱，佢哋定住一路嘅习惯咧，就系、是、逢亲叫讲呢啲所谓保地价嘢，佢话呢啲系专业部门里边嘅同客户即系九仓嘅讨论，就唔肯公开。嗱，唔肯公开嘅话咧，好多咧佢就唔肯讲出嚟 咁所以变咗咧，就可能呢个咧就变咗一个即系迷嚟嘅，即系 审计报告可唔可以做呢样嘢嘅咧？ 审计可以做，但系问题，因为佢审计报告咧，佢嘅同事系咪好似你咁或者其他人咁，可以一大棚做呢个土地估价啲人咧，好难讲。 嗱咁啦，我哋而家要听新闻。你唔好收，你唔好收线，我哋打翻俾你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话：对内地失明文运人士李旺阳突然死亡感到悲愤难忍，并且向佢嘅家人表示深切嘅哀悼。丁子霖话：同李旺阳素不相识，未有联系，但系同佢惺惺相惜。敬佩佢坚贞不屈嘅抗争意志。丁子霖形容李旺阳嘅死系事有蹊蹺，要求当局彻查，给予家人同国人正式交代，又呼吁国际社会密切关注，敦促中国尊重生命。13名嘅中国船员去年10月喺湄公河被枪杀案，内地传媒话系因为船员拒绝缴交保护费，被毒贩瑞康同泰国嘅不法军人策划杀害。报道指，由于瑞康是位于缅甸的大本营，周围都是树林，加上广布线眼，缅甸军警多次搜捕都无功而还，他亦都长时间匿藏，到今年4月底准备坐船逃去老挝的时候被捕。外国通讯社报道，西班牙会在周末正式要求欧元区提供援助，挽救当地的银行业，成为欧债危机爆发以来第四个要求援助的国家。报道引述欧盟和德国政府的消息说，欧元区各个成员国的财长和副财长将会先后讨论有关的问题，预料当地下午会有公布。德国官员就说，西班牙已经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报道就未有提到西班牙要求的具体数额。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以至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契喺手。 你揾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契，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差人牌照号码2712011。 垃圾掉喺街算啦， 垃圾精明，我发令正要你消失。 烟头掉出车啦， 好，我变走佢。 使乜纸巾啊？ 等我变走佢啦。 垃圾又点会就咁消失呢？保持香港清洁，每个人都要出一分力，自己做先值得骄傲噶嘛！齐齐努力，保持香港清洁。 唔该晒。 乱抛垃圾，定额罚款1500元，投诉热线2868-0000。 佢透过练习瑜伽深有体会，更加参加咗一个叫做 Off the Mat Into the World 嘅国际慈善筹款计划。 其实我喺呢个 project 最大嘅原意就系利用瑜伽去改变世界，唔好话一啲好大嘅改变啦，即系将人同埋人之间去联系咯。 星期六傍晚6:30至8:30 ，DBC 一台大声台数码运动场有 Banners 分享佢用瑜伽改变生命、面向世界嘅故事。 金管局对银行的监管工作未能奏效， 任族之力是最深，应该负最高责任。 政府搞出来的应该要承担这个责任。 雷曼事件发生呢，神仙都避不到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陈茂波议员啊，未来嘅财政司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啊，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啊嘅副财政司司长，咁亦都系亦即系咧，用内地计咧，呢、這个就党委书记，呢、這个财政司里边嘅书记，咁佢嘅申报，你呢个有申报嘅，嗱，佢系啊建银国际一间投资银行嘅董事。就身董事啊，中国通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啊嘅就身董事，中国建设银行啊嘅银行嘅董事，经济日报嘅独立董事啊，咁啊仲有九龙仓啊集团有限公司啊嘅独立非执行独立董事。 我哋直播室外边有几贵宾到咗啦。 咁而家电话旁边咧，仍然有啊李永达嘅达仔，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大伯 ，Welcome back 啊！咁啊，点啊？个 cons 群事啊，而家大镬，点搞嗱？而家去到礼拜二咧，时日无多啊！嗱，睇个样咧，就冇得阻啊！点阻啊？一定系啲百几亿就送咗，但唔知系送百几亿啊！其实我哋讲个 enhanced value 都未讲埋。嗱，本来海运咧啊。点解咁直租咧？第一就因为嗰度就连接埋海洋啊，对面又有咩海威商场啊？喂，呢、這个世界就咩叫相连地？你一加多成廿几万尺楼面俾佢，喂，水涨船高啊！所有啲铺位都值多咗钱嘅。 你啲起双飞啊，而家系成咗一倍嘅系。 嗱，咁所以咧，而家讲紧一百亿系好小事，而家讲紧系未来啲财团所有呢啲咁嘅嘢租到期嘅时候咧，而家立咗一个坏嘅先例咧，就个个都送大礼噶啦。 唔系，所以呢个咧就好严重噶，因为我即系觉得，如果你做得一次咧，咁你下一次就会话喂，九仓都咁样做啦，点解我唔系咁做啦？ 系啊，政府就 总之啲人咧就更加容易顺水推舟，系我哋九仓嗰单嘢都咁做，咪照做咯。喂，咁啲地产商咪全部都用咗方法做，咁啊全部我哋咪收唔足十足市值咯，乜嚟噶？ 咁啊不停送大礼咯。 系啊，咁你唔同埋呢个破坏我哋个制度，我觉得就系、是。即系刘丽超嘅时讲系好啱嘅，你到期嘅时候公开招标，我唔理你系边一个 A B C D E 地产商啦，你肯俾十足市值嘅，咁攞咗佢啦。咁有啲人就话咩，人哋做紧，咁你咪好多 disruption， 即系好多停滞咯。喂，大佬，如果我早啲早几年嘅，当然早六七年同你倾嘅，嗰阵时你知六七年后你 bid 唔到呢个 project， 你咁你咪走咯，冇计。呢、这个世界商业社会就系咁噶啦， 仲有啊， 我冇保证你，我保证你话喂，我个契约同你做三十年之后，我又同你做二十年，我冇政府冇呢个保证噶嘛，大佬。 仲有一班友咧，我又唔知啦，我话不如我啊呢样嘢我搞唔清，有班友咧仲走出嚟吓人咧，就话如果你唔同佢做租约，连个码头都冇埋，咁佢个租约到期可以拆个码头噶 咩？呢、这个多余啊，呢、这个大班呢啲就靠吓，但呢啲讲法咧就戆居嘅。坦白讲，远嗰个财团。佢肯用一个十足市，佢 bid 呢幅地，跟住咧佢揾埋一个 partner， 呢个 partner 有营运国际邮轮码头经验，有冇咁难啫？喂，呢、这个世界做生意啲友系谂钱噶嘛？ 我哋俾外管都得啊，喺个码头好容易管 嘅。佢觉得有利可图嘅，有利可图嘅，赚到钱嘅，佢咪拍埋呢个其他国际邮轮公司去做咯？有乜咁难啫？喂，呢啲即系讲嚟即系。废嘅啫，大佬。 早前都有六个财团话准备做呢个 啦，而家靠晒你班友噶啦，因为而家选举咧，你就变咗系比较嗱。 你 如果 你靠晒我啊，但系你知唔知而家立法会系几得人惊啊？嗰啲友咧，逢呢啲嘢咧就全部鹌鹑啊！ 啊，嗰啲 出声啊！ 咁梗系啦，你知唔知啊？ 死你啊！真系， 你而家知唔知啊？传媒都系咁啊，即系等于当年领会翻版嘅啫。咁个个唔出声， 俾个资料啊，大伯。出呢个新闻嗰日，我收到传媒讲。九仓个公关个头，逐个电话打俾啲报纸啊，个电话做 briefing， 逐个电话。 哦，呢度跟住嗱，跟住仲有啊，另外咧， 知唔知第日你第日睇翻嗰日嘅报纸啊？好少报纸登呢个新闻。 系啊，冇人跟嘅，而家系得我跟嘅咋。咁另外仲有啊，嗱，你讲佢公关就打俾啲老总啊。嗱，有样嘢我啊话俾你听，另外佢哋市务部啊，就打电话俾佢哋嘅营业部啊。诶、我哋今年咧就啲广告个 budget 咧就会有几多下嘅，咁你想唔想出年啊季报都好啊，即系好帮手，咁啊出年我哋而家倾紧啊，睇下签几多 几多钱、啊？你点睇啊？你整个 proposal 嚟啊？咁你识唔识做啊？边个大哥？ 诶、哎，咁所以香港咧， 冇人打俾我哋、啊，不过。 系、 哎，大佬 你 我哋暗春 冇啊嘛，佢谂住呢度有咗凡超冇啊，凡啊唔俾你啊，咁你佢唔揾你咯。我知道呢样嘢好得人惊啊，而家嗰啲报纸咧，啲地摊商卖广告系佢主要收入啊，好多时系，咁所以一打个电话咧，佢哋有啲震嘅，大佬真系， 唉、冇办法啦， 啲报纸写新闻。一个个头仔都唔够一寸乘一寸咁细，我有冇搞错啊？真系 呢单嘢讲紧过百亿，就情愿咧或者系曾荫权20蚊入去睇毕加索，我嚟做头版仲过瘾。唉、哎，算啦，呢单嘢冇啊，靠你噶啦，我唔理噶啦。 照做啦，立法会照做。 啊，即系唯一办法就系里应外合嘅啫，都系嗰句噶啦。 啊，千祈啊，翻嚟唔好烧起火头，你就行开啊。 唉、哎，我死撑你啊！多谢你啊，多谢大哥，唉、哎。嗱，咁呢单嘢就好简单嘅啫。嗱，而家就讲翻呢个啊九仓，所以咧嗱两样睇嘅。一，我当然咧都系当年我做呢、這个啊鹌鹑嘅时候，领汇上市，我就话政府贱卖资产。今时今日九仓呢单嘢，政府又系贱卖资产，重蹈覆辙啊！历史永远不停喺度重复。传媒 租俾佢啫， 啲传媒咧全部啊。喂，领汇都系25年嘅啫。我话嗱，如果领汇25年后又系咁， 会唔会又再续咧？ 唔一样噶，你呢个就系一个先例啊，系啊，唔记得讲呢样嘢啦。呢个是最好嘅先例啦。领汇廿五年之后咧， 我哋先发出警告啊，真系 又 系警吓。 到时我同你都唔可能唔喺度啦，冇人讲啊。嗰时我都唔喺度啦，廿五年大佬喺度都出唔到声啦。唔通廿五年后九啊几岁 啊大 岁，八啊几岁仲喺度，好似阿李鹏飞咁嘅大佬， 发挥紧佢影响力啊，真系啊。 只有李鹏飞咁醒嘅，我哋。一定冇咁醒， 大名大放继续系嘛？ 嗱，讲翻嗱，咁啊，贱卖资产，咁换一句话嚟讲，即系益咗人啦。咁益咗边个？益个九仓。如果大家系投资者嘅，嗱、你又谂住都冇改变唔到个事现实嘅，咁就买九仓咯，买回低风咯，喺停牌前升咗10%。不过收购六成呢单嘢咧，就唔知道市场点睇啦。不过就肯定系损嘢，但系对内房啊，即系对于呢个大陆房地产睇唔睇好呢个另外一回事啦吓。嗱，讲翻九仓做生意种叻法咧，嗱，你而家佢有个独立非执董咧，就走去做副财政司司长。咁喺佢未上位之前咧，就已经送咗个大礼啦。嗱，咁呢条数点计我唔识计，但系讲翻旧事就可以计，讲历史就随时可以讲。当年地铁想起个出口喺呢个广东道。 海港城 喺海港城嗰度， 成个地点正。 喂，如果所有人啊，第一就方便人，第二咧一家便宜两家着。你真系啲人流更加犀利，有地铁站直到海洋、哦、海洋中心、哦。你谂下啲铺位啲铺租系咪又值多好多钱咧？但系所有商场求之不得。一般嚟讲，你要地铁起多个出口喺你个商场啊，喺你大厦楼下咧，唔该你自己出钱起。但系咧，地铁就话唔使啦，我帮你起埋。不过唔干净咧，就话要30亿。嗱呢单嘢咧就好过瘾嘅。咁啊倾好耐，冇得倾，咁啊一拍两散。廖秀东去到立法会咧，就俾阿周梁淑仪啊、刘健仪啊嗰啲兜口兜面指住嚟闹。当时我喺度噶，我在场噶。哇，闹到一狗咁啊，大佬，我哋个拗晒头，未见过保皇党、富贵党咁样闹啲官喎，仲有。嗰次系犯规噶，周梁淑仪，佢当时系行政会议成员嚟噶， 系 啊，喂，啊嗰阵时啊，廖秀东几好噶，我哋都怀念廖秀东噶，佢就一拍两散，唔起，你俾攞我30亿，我点俾啫？我点俾30亿？你政府点样可以送30亿俾你咧？咁点解周梁淑仪嗱？我呢、這个我要讲嘢要小心啦，嗱，又等于陈茂波事件 啦。咁又奇怪喎。你港铁都系上市公司嚟噶，咁你都一定系好多嘅专家去撑你噶，吓、啊、 我唔起啊，咁唔俾钱我唔俾你起，当然我有权唔起噶嘛，大佬、啊，你话你话起就起嘅咩？咁啊唔起咯，大不了 吓、 啊，即系已经 咁点会去闹个官咧？港铁同呢个九仓倾 唔 掂啫嘛，吓， 因为系政府噶嘛，唔系闹佢话佢唔俾钱人啊， 啊 你估闹佢咩啊？ 闹佢咩？ 佢闹佢唔俾钱啊？ 哦。 哦、 你真系真系林毓华咁啊！嗱，呢个又系技巧问题，即系我都系退步嘅，做节目主持人，好似阿达仔成日教我哋要讲下前因后果。 系咯， 周亮，你应该问，你应该问佢闹佢乜啊嘛？你又唔问，你要下打，你做下把就要问噶嘛？ 唔系，你一路讲 阿达仔嚟过嚟，我而家决定揾阿达仔做替工。 好，最好啦。 佢做替工啫，唔系话咩？你礼拜要揾人替工。喂，佢起码都识问啊嘛？喂，咁周亮闹乜啊？嗱、嗯，我哋先讲个翻嚟咧，再话俾你听。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现代中国， 北京六月飞霜，六四事件23周年前夕，北京出现了六月飞霜这个怪现象。六月飞霜的故事是讲战国时代发明五德宗祠的阴阳家周显在燕国被人陷害，说他造反，在监狱等死。周显仰天长叹冤枉，结果天气突然转冷，在六月时分竟然落起霜雪，后人就用六月飞霜来形容有莫大冤情。元朝关汉卿写过一出杂剧，亦借用周显的遭遇描写窦娥拒绝改嫁，被人诬蔑他杀人，窦娥被斩头前同样是六月落起霜雪。这出杂剧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窦娥冤。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2012年6月25日，大婚之喜，准新人欧阳德芬、蔡立仪 突然之间冲上台，跟住咧就求婚咯，之后抢咗支麦咯，我就记得我讲到未够第三四只字，第三只自己哽咽，即系我知嘅，我希望你嫁俾我啦， 好突然咯、 嗯， 但其实又好开心咯、 嗯， 大家即系抱头痛哭咯，其实嗰一刹那。 相爱的幸福，我们的祝福，分分钟需要你。周末周日晚上8点半至11点，全港唯一首个摆明居马谈婚论嫁的节目，分分钟需要你，在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47分、 我哋今日9点咧就请咗三位贵客啊，有黄义宏，有呢个林建峰，仲有石礼谦啊，咁啊会讲翻佢哋啊关于个雷曼事件嗰个 小数报告， 小数报告、嗯、啊，咁啊你有嘢问我嘛，好似。 剛才我哋咪讲到呢，就话係啊，话说啦，当日你仲喺呢个立法会嘅大堂入面嘅时候呢，就目睹一啲怪现象，就话周梁淑仪呢当时亦都係行政会议嘅成员呢，就批评呢个係运输处下唔係运输局嘅局长、啊、就係、是、呢个廖寿东。 话阻住地球转囉，点解唔起呀、 啊啊、就讲呢个背景，就係话喺广东道，係当年嘅港铁呢，就想喺呢个海港城入面呢就有一个嘅出口。 点解唔起呀、啊 嗯， 点解唔起啊？咁廖寿东我又要卅亿，我点起啊？ 咁港铁同咩事？咁当然啦，我哋知道廖寿东都系港铁嘅， 唔系咁话都冇得倾嘅，点倾嘅？点俾卅亿啫？冇得俾嘅、嗯。你有冇可能？你都唔会赞成啊？林英华，俾、完卅亿羊毛出自羊身上嘅啫，亿、就亿咗海港城。啊！錢就我哋俾嗱，呢個已經唔係第一次嘅，所以咧唔乾淨做生意係好叻嘅。如果你要投資買股票咧，我都贊成你去買九倉嘅、啊。有咁多隻數嗱，當年有樣嘢咧，好多人唔知嘅，即係等而家陳茂波我哋睇到係九倉董事一樣。 嗯， 當年阿周明權你識㗎啦， 周明權係啊，周龍瑞嘅夫婿係。嗯， 當年就喺九倉做嘢， 係咩？ 係 喺佢有個獨立公司㗎，負責大陸顧問公司㗎。 短裝嗰度衰咗之後咧就。去咗九仓，帮九仓跑大陆。 哦，咁样。 嗱，我讲嘅，我即系讲啲关系啫，我唔知有冇拉楞啊！我即系话俾你，等于陈茂波而家做独立董事，都可能冇拉楞噶。 系 啊，我都未上任。 大家听众都想听，咁周梁水嗰时点闹廖寿东啫？ 哦，闹嘢啫，闹只狗咁啊，好恶。 即系不停系闹啊！点解唔俾钱？ 唔系穷， 但系个钱点会叫政府俾啊？ 闹啊，总之闹啦！唉，你要俾周梁水而闹过未啊？你帮佢打工。 哦， 咁好彩喎，真係。 咁我打咗好多年工 喎。電視台日子啊，喺呢個係係後嚟出嚟做嘅，同佢喺製作公司做時候，佢唔鬧人㗎喎。 係咪？睇下睇下有咩，睇下個 stick 幾大嘅。 係。 咁九點後呢，我哋就會講返雷曼啦。咁我電話係 1872111, 到時大家如果想同嗰三位啊 尊贵嘅议员啊， 倾偈嘅可以打电话嚟啦。如果 少数报告 有其他嘢想讲都可以打电话嚟啦。就讲翻呢个李旺阳啦。而家咧喺香港咧，起码你问所有人，包括建制派嘅又好，爱国爱港嘅又好，地下党员又好，冇人够胆话李旺阳咧啊呢件事系唔需要调查嘅，系毫无疑问嘅。啊，咁大家咧就各取所需，有啲避得就避，有啲可以抽水嘅咧就飞身扑出嚟抽水。但就最紧有一样嘢咧，就而家睇个样咧就毁尸灭迹噶啦。 信报嘅社评今日讲到啊，从种种迹象显示，李旺阳自杀之说咧疑点重重。若果李旺阳真正系因为六四前成功摆脱监控，接受咗媒体访问而激勾有关嘅方面，知道其他嘅意外或者系蓄意地被自杀，咁就系政治虐杀或者系暗杀，案情系非同小可。中央绝对系有必要介入调查，追究刑责，否则中国将要赔上法治形象损毁殆尽嘅沉重代价。中国官方只有唔再避讳丑事、憾事，面对突发性危机同质疑事实嘅时候实事求是，并强化自己嘅公信力建设，先至有可能避免令到李旺阳事件嘅恶劣影响继续扩大，挽回民众对政权仅存嘅少许信心同希冀。社论又讲到，维稳系中国目前施政嘅一个重要方面，唔少嘅地方官员喺维稳招牌背后以高压对付民间嘅不满同埋诉求。在维稳压倒一切的前提之下，官员竟然不择手段，漠视法纪，以无法无天的举措达到维稳的目标。陈光诚以非戴罪公民之身被长期的软禁，逃出掌控之后，美国大使馆竟然为唯一安全之所。李旺阳在狱中遭到非法的虐待，出狱之后仍然受到监控和精神折磨，最终不明不白地枉死。还有他的屋企人、朋友、同道中人都受到不合法、不合理的对待，这些都并非偶然，而是违法维稳的必然结果。 另外，明报的社评亦都指出，港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有责任为李旺阳之死发声嘅。咁李旺阳嘅死亡情况咧系疑点重重，港人极度关注。咁港区人大系有权，亦都有责任去反映港人嘅关注同埋疑虑。李旺阳为争取民主，长期冤狱换嚟病体残躯，佢嘅遭遇同埋所承受嘅磨难，绝大多数渴求民主嘅港人都会寄予无限同情。而家李旺阳死得不明不白，更加死在接受有线电视访问之后。若果是因为采访内容招致杀身之祸，采访他的记者林建成感到我不杀白人，白人为我而死的自责，亦都是不少港人的感受了。其实多位港区人大代表以及全国政协等都已经是表示关注这件事，包括刘建仪、田北辰、何中泰、刘梦红等等都说会采取行动，包括写信上去，以及在例会上面提出要讨论这件事件。但是身兼全国人大代表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叶国谦就说，不适宜影响内地公安部门执法，所以民建联是不会去信内地要求调查的。 我们就不是去，就算全国人大代表都不能够直接去叫做要求公安局，或者要求有关的政府部门应该怎么做。我想这个仍不符合我们人大本身的个身份，我们是一种监察政府本身的运作，我们有这样的权，但我们的权来说亦不能够影响到它的正常执法。 咁明报嘅社评话咧，港区人大代表系香港人，按中国宪法规定，佢哋系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嘅成员，咁有监督政府、军委、法院、监察院嘅职责，佢哋实际上系有最高嘅权力，可以管全国嘅事嘅。所以港区人大代表实际上有两个身份，作为港人嘅代表啦，佢哋有责任向全国人大反映港人嘅意见同埋关注。另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由于李旺阳死得离奇，可能涉及杀人等等严重嘅罪行，提请中央介入调查，亦都属于港区人大代表身份嘅职权同埋责任所在。他们就李旺阳之死发声，不应该视为井水犯河水的行为。 早晨，早晨，八点五十四分，而家大家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第一台大声台嘅《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晚。咁我哋九点钟咧新闻之后咧，就请到三位立法会议员， 全部都齐啦吓。 啊，一位咧就系黄宜华，一位就系石礼谦，一位就是林建峰。咁点解要揾呢三个位议员呢个组合有咩特别咧？就系、是、因为佢哋三个咧就破咗历史喺立法会里边咧就做咗一个啊少数报告啊，就住雷曼事件咧发表咗个少数报告。佢哋系唔认同啊呢、這个委员会咧啊所发表嗰个报告嘅，即系尤其是就住谴责啊任志刚。当年嘅金融管理局行政， 要佢负最终嘅责任啊！ 咁佢哋就唔满意嘅，咁我哋一阵间咧就要同三位倾下吓，点解咁勇咧？啊，又有咩唔同意咧？你点样先可以同意咧？ 咁啊，何中泰出嚟话唔系针对任总嘅、啊。 我哋而家咧就有啲报纸咧吓，即系嗰啲阴谋论咧就认为针对唐莹啊。唐莹呢任志刚是其中一个大将啊，即是所有唐莹的人都落晒马啦，咁佢哋三位呢亦都系唐英年嘅支持者，咁究竟系咪秋后算账呢？嗱，呢样嘢又唔知道啦，一日系问佢哋啦，睇下佢哋讲唔讲啦。咁啊，今日呢都啊，其实都有好多评论呢就住呢件事呢啊，呢雷曼呢个报告呢啊，都有好多睇法嘅，我哋又可以听下。啊！一啲评论苹果嘅睇法系点样样？ 李仪喺今日《苹果日报》嘅评论咧，就指出啦，自从前年政改收拾咗泛民主派，旧年靠众票众人赢得区议会选举，咁境外主导香港嘅政治势力就开始要对付港英时代所流传嘅政商利益集团啦。咁包括咩呢？就系唐英年感情缺失同埋大宅僭建、贪增接受富豪款待同埋深圳租豪宅涉及延后利益嘅嫌疑，都接连爆出咗。咁李仪话呢啲都唔系任何传媒自己挖掘嘅消息。咁究竟系乜嘢势力咁神通广大，可以提供到呢啲资讯呢？咁疑似共产党员当选特首之后，首先爆出连续为曾荫权、唐英年担任竞选经理嘅李国宝山顶豪宅怀疑有僭建，继而又爆出更大镬嘅贪增出访住总统套房啊！咁另外，新地两位郭先生同埋许仕仁被廉署调查，大楼又涉及欧文龙案，咁喺呢段时间都接连发生，亦都未必系出于巧合，好有可能有势力喺后边点火。咁不需阴谋论亦都可以猜到有无形之手喺度操控啦。这个星期三立法会的雷曼报告继续为互良和反争发功。立法会雷曼小组委员会发表的报告将雷曼事件的责任完全归咎于金融管理局前总裁任志刚，说他应予谴责。而对于以不当手法销售雷曼产品犯了最大错的银行就轻轻放过。小组委员会并没有取得共识，以副主席黄宜宏为首的三名委员不同意报告的结论，认为对任总有欠公允，直指政府、监管机构、银行甚至府主都有责任，而且雷曼事件是神仙都避不到。另外任总就说，没有理由我事先可以知道是雷曼爆煲，怎知道不是大摩定是高盛呢？道理很明白，几乎可以说这些只是常识。问题是为什么除了三位议员之外，其他小组成员会这么无知呢？其中包括泛民在内的几个直选议员，可能为九月选举要讨好选民，但是建制派又为什么也都要同意这份的报告呢？前日苹果的报道就说，有挺堂人士认为小组成员除了个人政治利益之外，不排除有中联版默许，因为先有唐英年，之后有李国宝、刘联雄，现在连任总都郁埋，不是政治报复就很难讲得通了。有报道说，有金融界人士称梁振英参选的时候曾经建议改革政府金融架构，遭任总公开反对。而立法会这份报告既批任失职又批金融管理架构制度，正好证明任总年代的金融监管制度很有问题，梁振英就可以大刀阔斧推他的金融改革大计了。雷曼报告和前面所讲的连串事件一样，都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一场散夺香港原有政商利益集团权力战役的组成部分。 但是以中国国情去判断，政商利益关系是不可以打破而只会重塑的。也就是说，政府换班将排除相当部分原有精英，而换上一批红色背景人士，政府亦都会和另外一些财团联结以取代原有的财团。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两班直飞曼谷，快点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现在由苏振豪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成员梁志雄说，香港回归至今，社会仍然存在分化，未能够好好利用社会力量推动港人当家作主。不过他有信心港人能够团结，因为市民都是理性，只要有理据，一定会团结力量面对困难和危机。梁志雄在商台节目上说，立法会出现拉布情况，不能够将责任推在政府或者立法会身上，问题主要是政府在立法会里面没有票有关，要靠建制派或者友好团体拉票通过政府的建议。但是在选举期，建制派未必一定会一面倒支持政府，最后都会跟随民意走，因此未来本港发展和团结的希望是在于市民身上。海关在敏感度倒破一个跨境走私香烟集团，在一架货车上面检获117箱总值350万元的微元税香烟，而行动之中，海关拘捕一名45岁的男子，并且扣查一架用作走私香烟的跨境货车。敏感度管制站的海关人员昨日下午截查一架报称载有铁磁扣的入境货车，在车上面检获该批微元税香烟，并且即场拘捕货车司机。检获的香烟已经被分类和包装，可以立即速递去到各国的贩卖地点。海关相信私烟集团会继续采取快速散货的模式，按单出货，以减低被执法人员截查的风险。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欧债危机将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冲击，美国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奥巴马在白宫说，欧洲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当地出现金融危机将会影响到美国。他认为欧洲短期之内需要稳定的金融市场，各国需要深化合作，为更加强大的欧元区制定政策框架。又说承诺改革的希腊留在欧元区是符合各方的利益。奥巴马又说，美国私营部门在创造就业方面表现积极，但是政府职位就不断减少，不少的教师、消防员和建筑人员失去工作。他促请国会考虑去年就业法案未能通过的条文，比更多的美国人能够重新就业。奥巴马又希望国会通过立法，为创造就业的小型企业提供税务优惠，协助更多的住宅业主利用低利率对住房进行再融资。神舟九号载人飞船今日将会由酒泉发射中心的组装室运送到去发射场，进入等待发射状态，标志着发射任务进入冲刺阶段，预计在今个月中升空。用于发射飞船的长征2号 F 型火箭上个月初已经运到酒泉发射中心进行各项的测试，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神舟9号飞船将会和在太空轨道运行的实验室天空1号进行中国首次载人交接对接。飞船搭载的三名太空人将会进入天空1号工作和生活，并且展开科学实验，预计三人会在太空逗留10至20日。而内地传媒就报道，中国第一位女太空人将会参与今次的升空任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午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以上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再现还声于民。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 爸，屋企咁静嘅，开部收音机听下嘛。 得啦，唉，听开嗰啲旅游记。都唔知道去晒边。 我系郑经翰， 我系李锦豪， 我系汤正全。 洪嘉莲 陪伴香港人成长，最熟悉嘅声音，为你爹哋带嚟无限温馨同鼓励。DBC 数码收音机完全唔需要教台，一开机就自动追晒13个台，肯定系今年最好最贴心嘅父亲节礼物。快啲去快图美 Ninky Danky 人气电器店。Panasonic Sogo Panasonic 陈列室只要用180蚊就可以买到㗎啦。 到咗雨季，香港嘅天气会随时恶化。暴雨警告信号一旦生效，河道可能会泛滥或已经泛滥。为保障生命安全，市民唔好接近河道。住喺河道附近嘅居民就要留意天气变化，视乎情况考虑撤离。如发现有人遇险，要立即报警。如有查询，请打渠务热线2300-1110。 金管局对银行的监管工作未能奏效。 任族之力是最深，应该负最高责任。 政府搞出来的，应该要承担这个责任。 雷曼事件发生呢，神仙都避不到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啊！我哋直播室未试咁热闹啊！啊，而家高朋满座。不过讲翻咧，那些年嗱，那些年咧，我同而家呢三个大佬咧就一齐坐喺呢个政府账目委员会，主席咧就系黄义宏。咁啊，而家黄义宏咧坐翻中间位。 早晨早晨 啊！咁啊，另外个老友两个老友记啊，一个林建峰，一个就系石礼谦。当年咧， 早晨。 喂，当年我哋喺呢个政府账目委员会。啊，乜嘢都倾得掂喎，好少搞到要出 minority report 喎，我都试过话要出，身边大家都倾掂啦，你记得旅游发展局，我成日话要报差馆，身边你班友话揿住我，喂，都俾我写落去，话要求立即系执法当局啊，即系去睇下呢单嘢，咁大家 happy 唔使出少数报告噶，嗱、啊、有立法会或者立法局嘅历史以嚟咧。好似记忆所及啊，不过你哋比我更加清楚，好似冇人出过 minority report 嘅，第一次，冇嘅，第一次 嘅。一般嚟讲 ，minority report 就应该啲搞事分子，好似我啲咁嘅反对派人做嘅。咁点解你三位建制派会搞到嗱？先讲下啦，点解会三个会搞到出 minority report 咁大镬咧？ 喂，其实咧，应该可以唔使出个 report 嘅，但系我哋喺开会嘅时候咧，系将我呢啲意见咧讲咗出嚟。 嗯。 咁咧就有人咧就认为咧就唔 buy 我啲咁嘅意见。我当时嘅嗰个要求咧就系喺个 report 嗰度咧写咗我哋对于呢个问题嘅睇法， 一啲另类睇法都 另类睇法。你总之有少数就话少数委员系咁睇法咧，我就掂噶啦。 系系。 点知咧当时咧就投票咧就输咗，就唔俾写呢啲咁嘅嘢落去。咁谷住咧。我冇办法啦，咁啊，即系我系好紧张，即系呢个 report 整个 report 带啲乜嘢信息俾个社会嘅。咁、既然佢个 main report 嗰处咧系有几点咧同我哋嘅睇法唔同，所以咧系逼出嚟嘅，即系我哋唔写呢个 report 咧，就交代唔到我哋三年几嘅劳力。 咁啊，林建峰你啊，好少搞事噶你，你啊系人都知你好好先生嚟噶，啊人哋玩拉布你又闹人。咁而家你玩另类拉布，但你唔好闹人啦，你唔闹得人噶啦，你都系搞事嘅呀。话历史上拉布反而有 minority report 未试过啊，所以我叫你三个做咩 three idiots。咁你讲下林建峰 啫 吓，林建峰你讲下啦。 大班我哋做账目委员会，大家做咗咁耐， 合作愉快。我都要讲合作愉快。 你系大声，但你唔系冇理由，你好理性。 我哋要理直气壮。 你就话讲起。之前我哋有啲報告，大家有唔同嘅意見，但係你都聽我意見，我亦都聽你意見，咁啊結果我哋就整咗一份完整嘅報告出嚟。但係今次好似正話黃義宏咁講啦，佢一提出啲意見出嚟咧，就已經人哋塞住隻耳仔噶啦，乜嘢都唔聽。嗱，我哋要明白到咧，我哋做依、這個，我哋唔係調查一個個案或者代表一個苦主去申訴， 我哋系将我哋要将整件事情去查清。咁喺过程里边，大家都睇到啦，我哋又请银行，又请苦主，又请有关机构嚟。咁我哋应该咧系针对呢件事件，咁然后寻找一个最好嘅方法，将整件事情嘅真相写出嚟。咁但系我哋觉得我哋个意见咧，即系未 被接纳， 系 被忽视。 不但只不被接纳， 仲 有啲人想听都唔想听。 啊，咁啊，石礼谦咪讲下，石礼谦你通常就撩人哋搞嘅啫，你自己唔会搞噶。嗰时你成日就话大班大班，出埋好啲 report， 出埋好啲 report， 你又好少。喂，你通常就精人出口，你系精人嚟嘅，点解今次做咗笨人咧？ 签唔做呢个 minority， 唔做呢个少数报告咧，就系最容易嘅。 梗系啦， 咁咧你系要如果系签个名落去。大家但系依个唔系一个个案嚟噶，依个整体香港嘅金融中心个地位，香港系点系要令到投资者系有信心喺我哋依个制度里边嚟去投资。第一，第二，我哋系要公平、公正，同埋依样嘢咧系合法地去行使我哋嘅权力。所以呢个报告咧，大班，点解你又好似今日你嗌我嚟，喂唔嚟冇老友做啊咁？ 梗系啦，大佬啊，呢边有隧道咧，你 我唔系唔嚟啊，我要开会，我开会又 有公务在身啊， 我哋开三个都系九点钟开会， 个个都有会开，你睇下呢两个老友几好啊！ 所以咧，佢要威胁我，唉，为朋友，但系为朋友，好似呢个少数报告噶，我系为咗我唔好嘅咩讲伟唔伟大，但系我哋都依个要维护。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呢样嘢咧， 我咁你唔系好伟伟大你突然间， 唔系伟，不嬲都伟大噶，所以 突然间睇到你个头有光环喺度。 我头光环就系你影射过嚟嘅啫。咁咧，大班人即系你都睇到咧，系做任何你喺呢个账务委员会嗰阵时咧，好多时都有个少数报告要报做嘅，因为就算喺呢、這个呢、這个我哋 PAC 嗰度咧。账务委员会嗰度咧，系意见系好唔同嘅，因为各党各派都喺里边。但系喺当各党各派讲嘅意见嗰阵时咧，我哋系好容忍地去大家听大家嘅声。但系呢样好似黄宜宏头先讲，如果你俾少数嘅意见，唔系话我哋少数人讲嘅嘢，你系要听。但系你有个责任咧，摆少数意见落去个报告嗰度咧，只系话有些人系有咁嘅意见，就冇问题噶。 喂，其实呢样嘢我就觉得真系嗱，我都做过立法会议员啦，届你做咗一届啊，又参与过啲委员会啊。 你九月会唔会翻嚟再选啊？ 唔会，打死唔会啊！你唔好搞我，大佬，啲痛苦日子冇讲啦，系咪？唯一咧喺账务委员会咧就好开心。嗱，我都要讲，当年咧我做立法会议员咧最开心咧就系做账务委员会，因为真系做到啲嘢。啊！我系中意睇文件嘅，所以点解九仓啲嘢我系咪睇晒咧？我当咗我开聆讯 你，唔好讲九仓好唔好？唔系，喺度讲，喺度讲，我 雷曼兄弟， 你唔好帮我，你唔好帮我赶啦。嗱，你正话讲啲嘢，我未必同意噶。我即系你就喺度卖膏药啦。你点样伟大啊？你三位啊，为咗保障香港金融中心嘅地位，啊，要搞到出呢个少数报告。嗱，我立场嚟讲咧，我就两份报告都唔接受嘅。讲下先，等啲听众明白。但我想讲下。因为呢单嘢咧，嗱雷曼单嘢咧，搞咗三年零八个月咁上下啦，又使咗几千万，出咗呢个报告，再加埋咧又石破天惊，有三个啊反对嘅声音，而呢三个反对声音又系建制中人，就出个 minority report， 呢个就大家都谂唔到嘅，好多人唔明咩叫 minority report 啊，其实好简单，我哋啲委员会咧、立法会咧，或者如果要做完审查、做完聆讯一定要出报告嘅。如果报告未得大部分委员同意，你任何一个委员都可以自己出一个报告，所谓之所谓就叫 minority report 啊。咁呢个就系显示有反对声音。但系过去传统喺立法会里边咧，好似正话黄主席咁讲啦，黄宜宏咁讲啦，一般嚟讲你出个报告，好唔紧要，我唔同意你，你可唔可以摆埋？我成日都讲噶，我同黄宜宏讲嗰时候，我话你唔中意，你咪话郑经翰话要报差馆咯。咁你起码都写落去啊，大佬。不過你班友唔同意我，你咪寫埋大部分議員認為佢黐線咁得啦，我都唔介意噶。咁通常都攞到共識嘅，但係今次點解真係令人覺得有啲少少政治化？因為第一咧就正話大家聽到評論蘋果個陰謀論嘅啦，嗰、那個唔係評論，嗰、那個叫陰謀論，就話咧嗱點解其實喺政圈啊或者喺出邊都好多人流傳嘅， 就喺度呢啲叫事有凑巧。你话巧合就得，但系成日我哋都话咁啱得咁巧，唔好见我中六合彩。嗱，个个都唔去谴责。嗱，你话要监管呢啲产品嘅，嗱，第一就有呢个容许种产品出现嘅就叫做 SFC 啦，证监会啦。跟住先到金融管理局去监察卖嘢嘅人啦。嗱，第一即系如果用 跟住银行要有得卖先有得监察。 跟住讲食物咁讲啦，你有个叫做啊。食物安全局啦，准你做呢种食物啦，咁跟住先准你摆上架去 supermarket 卖啦，咁嗰个而家就卫生局就负责监管啦。而家个个都唔拉，俾佢出食品嗰个唔拉，卖嗰个又唔拉，就拉嗰个去监察嗰、那个。咁的而且确令人感觉，喂呢、這个系边个咧？咁我哋呢个叫任志刚，咁任志刚咩人啊？哦，咪就系唐英年嘅。啊！竞选嘅特别顾问定高级顾问定咩，我都唔记得咗啦。总之就系有情有义。唐英第一送唐英年上路，第二唐英年搞唔掂嗰时都企喺隔篱，借个膊头俾佢洗下。喂，我喐个唐英年，咁点解唔喐财政司司长啊？曾俊华啊？点解唔喐啊？陈家强？喂，佢两个留翻喺度而家，继续做咯。 有讲有睇佢哋， 但就冇谴责啊嘛， 唔系谴责。 咁点解又唔闹银行啊？嗱，咁所以咧，好多人都唔满意嘅。咁所以即日有人上街啦，即系大家对今次咧就叫做里外不是人，对嗰个大多数人嘅报告不接受，对你哋嗰个少数报告亦都不接受嘅。嗱，啲人咧就认为啦，我反映民意嘅。嗱，如果你问我都觉得，第一，如果你会谴责嘅，就应该谴责埋金管局之外咧，就应该谴责埋 SFC 啦。谴责埋起码傻强啦，你话如果唔关阿胡苏仔事都，因为傻强负责监管住呢两个机构，咁咧财政司将佢嘅权力系下放咗俾佢噶嘛？好啦，咁点解唔管埋银行咧？我哋睇戏啊，夺命金有冇睇过？三个都冇睇啊！唉，你哋做呢个委员会就应该睇夺命金啦。你咪睇下， 大家点解你唔提佢哋上网睇咧？你好中意嘅， 唔系太迟啦，而家我早知我去买几只屌翻嚟俾佢，再深圳买咪得咯。 你唔好送俾我哋啊！咪利益输送啊！ 乜利益输送啊？十蚊都唔使，十蚊就炒。 唔系钱银大小嘅问题。 嗱，夺命金咧就反映咗有少少似，其实嗰度有少少似纪录片嘅，就将当年啲银行点样推销啲产品咧，就拍咗出嚟嘅。 戏剧化咗 啦。咁所以其实咧，我就觉得呢个报告，如果你要市民接受咧，第一就真系谴责晒所有监管嘅人，再加埋谴责埋银行啊嘛。咁而家大问题就呢个报告又系垃圾嚟嘅。好啦，讲翻你三位。 嗱，你咧作为班长咧，我谂你就个背景讲清楚。 班长系阿黄义宏。 好啦，嗱，我想听阿黄主席啊，主席讲下咧，作为嗰个小组主席，有边几句说话 佢 好想 副主席。 副主席 系阿何中泰，系嘛？ 唔系何中泰。 好啦，有边几句说话，你哋几位三位少数议员觉得好想摆落去，而系大家其他啲议员系唔容许，系唔话觉得唔适当摆落去。有几句说话咩说话？ 其实有四个信息。 系好啊。 第一个信息咧就系嗰个苦主方面呢唔係完全冇责任嘅。佢哋呢就已经签咗佢买卖跟住签咗张纸嘅。咁你唔可以话我唔識英文啦，有冇人讲我听啦，咁就签咗就冇唔使负责任。咁我觉得呢，即係你信银行信你嘅前线朋友都好，你一定要有个理性嘅怀疑。呢个系一个 lesson 嚟嘅。佢哋交到咁多学费，我希望社会上呢都要即系学到嘢，即系咧，你对于你自己唔认识嘅嗰啲产品咧，千祈唔好投。呢个第一，第二点咧就系讲嗰啲银行喺第五章嗰处咧，嗰啲名啊，我哋觉得三个觉得唔应该点名，因为点解咧？佢哋银行咧，第一，我哋觉得我哋立法会咧系监管政府，唔系监管私人机构。当时我哋叫银行嚟作证嘅时候咧，我都有啲保留嘅，因为我哋系即系有一个界。但系有， 但系都有十三个系嚟自六家银行嘅最高同埋高级。 咪就系啦，点解系啱啱啊嗰六间咧？咁六间嚟到，我哋嗰个议事规则里头讲咧。是唔应该嗱，第 1.17 段嗰处讲明咧，我哋系唔应该就个别案或者银行嗰啲嚟作证嘅人咧，系作任何批评嘅，因为佢系帮我哋俾我哋嗰啲证供。 OK， 就唔系我哋唔应该去就佢哋嗰个运作咧，系嚟到批评佢。呢、這个 即系你哋系讲程序。其实你就唔系讲对谁是谁非。 你睇下嗰个 1.17 段嗰时讲得好清楚。 其实咧，呢三位立法会议员咧，啊呢三个三傻咧， 资深议员， 佢哋咧就系讲紧个程序，你哋就要 defend， 即系要保护嗰个立法会呢啲所谓权力及特权法嘅委员会嘅调查。 我讲埋咧有四点，第三 三同埋四未讲系。 第三点系好紧要嘅，因为呢一次咧就证监会咧就。就監到即係令到有間好似新鴻基呢係要賠俾副主係百分百。 個新鴻基財 新鴻基係佢點解呢佢係威脅佢想譴責佢。咁、新鴻基為就要保障佢自己名譽你話點樣我賠啦賠足晒咁 好多人。 賠啦咁咪唔賠囉。但呢個係一個手段嚟嘅、喺而家嘅立法會嘅法案裏頭是唔容許呢啲監管機構去叫任何呢啲包小商啊嚟到賠償嘅，儘管你係錯都好，佢冇權去嘅。咁所以谷到嗰、那個證監佢咪用手段啦。嗱、所以我就提咗個問題：究竟我哋香港係唔係應該啊？應該咧俾嗰個權俾個監管機構，令到佢哋喺有足夠理由嘅情況之下。赔偿嗰啲苦主，我咧就我哋嘅建议咧，就系、是、叫政府当局咧去睇下人哋嗰啲市场，点解有啲有俾权，有啲冇，咁睇到佢哋点样之后研究咗之后，然之后作个结论，香港应唔应该俾权俾呢啲监管机构？嗱、呢个第三点，第四点咧。先至嚟到嗰、那个任志刚嗰度啦，任志刚嗰度我一句讲晒，即系神仙都避唔到，佢真系噶，呢佢系叻，系叻，但系唔系叻到可以将呢件事咧系冇令到佢冇发生，因为根本呢个系国际问题。 你有冇信教噶？点解你会用神仙咧？你成日揾神仙倾偈。 OK， 大伯即系跟住呢四点咧，我要话一话俾你听。呢2800万咧系值得使嘅，如果唔系立法会开呢个委员会嘅咧，我可怕嗰四万个苦主啊，系冇受到社会嘅压力，系赔俾佢而家个赔偿嘅准则，就系有啲系而家大多数人唔系冚唪唥赔足嘅，有啲系仲未赔，有2000几个未赔嘅。呢四万几个苦主咧，系今时今日可以攞翻最少六成至七成嘅大多数攞翻呢个压力咧，立法会呢个调查小组咧喺度咧，经过呢三年八个月，一路咧俾咗一个直接嘅，我用直接唔系间接，直接嘅影响对于银行系点去解决呢个苦主嘅问题，系超越咗佢哋银行嘅准则去赔偿嘅。咁喺呢方面咧，大家系要呢、這个吓，系同一个社会用2800万嘅系嚟令到呢四万个苦主，但系好多苦主咧，而家我哋喺呢个调查中嗰时咧，真系有好多啲高龄嗰啲苦主，有啲系真系冇读过书咧，系唔怪佢哋嘅，因为银行滥用咗佢哋自己嘅对。濫用咗係苦主，即係嗰啲投資者對佢哋嘅信心咧。呢一方面，所以咧，呢、這個銀行有責任，嗰啲前線人員有責任。好啦，頭先講邊個攞呢個雷曼產品入嚟嗰個咧？嗰、那個係一個大騙子嚟嘅。 唔係、那個問題就係 證監會咧，就唔 應該容許佢哋去賣嘅。 嗱，第一個邊個批准呢個產品可以擺出嚟嘅咧？有呢个产品出嚟咧，嗰阵时咧就用呢、這个呢、這个公司法去做，只系有 disclosure 得噶啦，即系你有自己讲 申报 得噶啦。咁咧呢、這个就系咧，所以呢个 SFC 咧就冚唪唥咧就系、是、第一个就系错咗 SFC 嗰度，手关得唔好。你手关得唔好嘅，佢仲冇罪嘅。咁第一咯，第二好啦，政府嘅政策俾 FSC 咁做，呢、這个又系一个问题。第三，银行。跟正銀行金管局管銀行嗰度咧，銀行咧就係、 有个守则喺度，佢系遵守嘅。但系佢遵守呢个守则嗰阵时候，佢松放咯。咁你唔可以话日日要去警察都系日日都唔系拉到人噶，有啲港人就放唔到。所以呢个成件事系咁发生咗啦，就系咧。咁你唔可以净系话金管局个错喺边度？咁我哋要个责任就要喺呢方。好啦，再睇一睇金管局。我哋睇完呢件事发生咗啦。如果是雷曼事实发生在香港有四万几个全世界都没有那么多苦主的是可以成个影响到成个金融架构的我告诉你那些银行是不能可以一个信心没有了就是但是你看到金管局摆这个关令到香港稳定这金融稳定呢在这里是摆了很多很多功夫在这里你不要只是看赔偿佢賠償已經係一路俾我哋壓力去撥噶，咁另外咧，成個銀行架構喺度咧，係冇好似外國咁咧，要政府注資入嚟銀行嗰度啊，大班。 我就唔係好同意你講，不過一陣我先講啦。我想問多啲少少關於雷。 大班，我係永遠係唔會同意嘅。 或者我 關於委員會入邊啦，嗱今次嗰個版本咧喺 condemn 啊。我哋大家知啊，我哋有本簿拣噶嘛？你又落几多药？你最啊嗱，黄义宏最好啊！你大家拿住本簿嚟睇，落咩药咧，咪执咩药。嗱，咁你中文嗰度就 中英文 就 不符系嘛？ 谴责啊，就任志刚，点解英文唔系 condemn？ 英文系 disapprove， 点解咧？ 我根本两个字我都唔中意。 唔系，但系点解唔 consistent 啊？即系唔点解唔系嗱？我记得啊，我冇嗰本嘢喺度啊。应该 condemn 嘅格，应该咧谴责就 condemn 嘅 ，deprove 就唔会系谴责嚟嘅。 嗱，我当时咧呢个字眼嘅拣点样拣咧？我当时应该又唔喺度，但系咧我哋里头咧有好多大状喺度嘅，又有 Audrey 啊，又有阿汤家华啊等等咧，佢哋喺个用字方面咧系用啲功夫落去嘅。 即系佢哋放仲喺英文就放生咗呢班友。 即系你唔好边个唔好讲边个用呢个字，但系佢个报告系用咗咁嘅字。但系点解要咁用字咧？佢哋系几倾谈过，我哋唔会批评佢。但我哋系 唔系我哋觉得出奇嘅，因为 你 个 出奇咧，我谂你个要揾阿何定泰啦。 但老板，我会补你睇就得噶啦。 呢度咧，我哋呢度，但系呢个唔系 PAC 嗰个角度啊，大班。 但都系嗰沓嘢嚟嘅啫。 唔系嗰沓嘢，佢完全唔系咁去睇，佢只系借用。 即系教英文而家就话咧，中文谴责有个新嘅英文字就叫 reprove 啊！阿叶柳咧都喺个委员会里边嚟噶，咁咧你知佢有阵时都教人讲英文， 教人讲英文， 佢出好多本书啊！佢 系啦系啦系啦，咁即系呢一方面或者即系佢有冇参与，我都唔记得啦。 佢就 系 嗰样嘢啊，最高级嗰个叫任志刚，咁咪喐佢咯。咁 我哋嘅工作嗰个版本系以中文版， 中文版嚟， 中文版。 即系可以唔理个 reprove 呢个字嘅，应该就。 嗱，不过我都想讲讲啦，嗱，即系其实喺取证啊，整个过程里边咧，即系我哋都应该系以一个客观同埋谋求。事实根据嚟到攞取证嘅，咁、那个事实咧，正话两位都讲咗啦，你系需要 SFC 去批准噶嘛？佢唔批准，边度有得卖先得噶？咁但系你而家 始作俑者啦， 你整个报告咧就话任志刚要负上最大嘅责任、最终嘅责任，即系我哋觉得系唔公道。 呢个我都唔同意。 系啊， 如果我喺委员会，我都会唔同意。不过我又唔系未必同意你呢个。 嗱，亦都有啲意见就 话系要搏下佢嘅呢条友。 系，但系有啲意见亦都话 搏一齐搏，即系公道。系，即系你俾我就搏晒咁多人。 有啲意见咧，亦都话。喂，因为佢人工最高，所以咧要 啱喎呢样嘢。人工低就可以杀人，人工高就唔可以杀人。喂，人工高又可以杀人，人工低又可以杀人，两个都拉去打靶嘅应该。 唔系，同埋咧，即系我哋觉得咧，即系我哋唔可以俾到一个错误信息外边咧，就系话，喂，呢个雷曼事件咧就系香港政府造成嘅。同埋呢個監管機構造成， 係香港造成嘅。我哋正係認為香港政府造成，呢、這個都係香港政府造成。呢個絕對同意。 我睇我哋俾咗咁多學費出嚟咧，市民俾咁多，我哋要 learn 幾廿億個 幾廿億，真係要 learn 嘅。錢錢買幾多？ 第一個 買幾多？ 好似二百億㗎，好似 個學費二百億啊，唔係幾千萬，你冇搞錯。 我知， 唔係立法會使嘅二千萬啊， 唔係立法會嘅二千八萬咧，係令到依二百億係好多苦主嗰四萬個苦主咧，真正如果唔係呢個立法會呢個委員會咧，我唔相信，即係而家我咁講就唔相信咧，係佢哋有而家嘅賠償，或者係好多人唔滿意呢個賠償，但係呢個咧係最唔好嘅，最好嘅唔好嘅情況。 咁佢大众有一班苦主系而家就喺度嘈紧，又佢哋仲未攞翻个公道。 有二千几个， 有二千几个， 二千几个， 好惨喎！二千几 系啊， 咁点？ 因为呢个系有，即系呢个情，呢、這个系咧就系从一个，即系你了解到，即、就、系、是、了解到呢、這个成件事系点会发生咗，系呢方面咧。我哋就係要跟進啦喺度，但係你跟進之中仲有好多法例，佢有佢嘅佢嗰方面去睇，所以唔係咁簡單地去做。但所以我哋呢個委員會咧，我覺得係做咗好多功夫，係開咗好多會，同埋咧真正擺好多時間落去。你淨係睇睇我哋同呢個委員會嗰52項嗰個建議咧，最即係呢個咧對整體呢個金融中心啦，一個係向前看嘅啦。就是呢呢、這个52呢我哋系同意嘅，我哋只系有几点唔同意嘅啫，所以我哋唔系话唔支持呢、這个呢、這个报告，唔支持呢个委员会，我系好支持。 我哋唔系同佢打对台。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立法会雷曼小组委员会星期三发表报告，点名谴责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不过小组副主席黄怡宏同委员林建峰同石礼谦联名发表小众报告，认为今次的事件是神仙都避不过。黄怡宏出席本台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节目《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上面说，原先是可以不用发表小众报告的，但曾经在会上要求将他们的意见在报告书中提出，但是最后经过投票之后被拒，因此决定联名发表小众报告。黄怡宏又说，政府应否向证监会赋予权力，在有足够理由的情况之下向苦主作出赔偿，这个是其中一个意见应该在报告里面提出。而石礼谦在同一个节目上面就说，今次的报告并不是单一个案，认为报告需要维护本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又认同黄怡宏所提出应该在报告书中提出的意见。民政事务局副局长许耀辉说，未来可以考虑给更多的社企以营业额比例计算租金在政府的设施经营。许耀辉接受港台节目时候说，有社企在新政府总部经营餐厅，以营业额的比例计算租金，效果理想，未来在西九文化区、博物馆等等的政府设施都可以考虑和探讨用同样的方式给社企营运。而即将卸任的伙伴昌志强基金咨询委员会主席张仁亮接就说，部分的非政府机构惯于用传统的思维工作，营商的时候不够灵活，未来应该加强社企网络以及加强教育，提高市民光顾社企的意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下午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以上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00至晚上12:00，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文。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仲唔厚到你？唔正嘅地方你唔拍，仲留低个工时夹。 我匿喺度，你就当我冇到。去市三连手袋都唔攞啊！我帮你攞啦。 摆低啲嘢你就去玩啊！你以为我唔存在啊？我攞走晒你啲嘢都未知啊！ 贼，你唔觉佢喺度，其实佢分分钟就匿喺你身边。唔好俾贼人有机可乘，最好喺财物上面贴个人标记，小心收物，更新睇实，财物万无一失。 金管局对银行的监管工作未能奏效， 任族之力是最深，应该负最高责任。 政府搞出来的，应该要承担这个责任。 雷曼事件发生呢，神仙都避不到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嘉宾黄怡宏、林建峰、石礼谦。 早晨早晨， 9:04 啊，我呢就唔 可以俾你哋趕客嘅，咁我死緊，冇乜人同意你哋講嘅嘢啦。點解唔同意呢？其實大家都唔同意呢個報告。主要呢個報告嘅結論係乜嘢呢？而家大家期望一樣嘢呢，就起碼第一唔好講話人頭落地啦。而家有一個人頭落地啦，嗰叫做任志剛啊。但究竟係咪公平呢？第二樣嘢最緊要啲苦主就想知道，喂，回水啊，還錢於民。咁嗱，呢個報告搞咗3年零8個月， 對佢哋嚟講就叫問題未解決。 雷聲大就雨點少，點解呢？當初好似25人撲入去做呢個委員會委員，收尾中途跳船嘅咧就為數不少，啊，捱到最尾得翻幾多個委員啊？ 嗱，而家咧我數數啦，有1、2、3、4、5、6啊，連埋豬7， 即係走咗 11， 走咗11個。啊，即系嗱，鸡飞狗走啊！有水抽嗰阵时咧，个个飞身搏埋去；冇水抽嗰阵时咧，啊，就走晒啦。好啦，而家问题嘅结论啊，即系我想问下你三位啦吓。嗱，我哋电话旁边亦都有啲苦主喺度啊，但系我想问下你三位个结论系乜嘢咧？你哋讲俾大家听，我哋都系知啊，结论就冇料到。 嗱，结论咧，我认为即系大家都付出咁多代价，咁、那个结论喺边度咧？第一，我认为呢，我哋社会应该知道嗰、那个监管机构呢係冇可能制造一个完全冇风险嘅一个市场。呢、這个係对佢哋嘅係一个唔合理嘅一个期望。第二嘅呢，就我觉得呢，投资我讲过啦，即係我哋每一个投资者都应该有个理性嘅怀疑对于你哋呢个客户你哋嘅嗰啲前线银行前线嘅人。我成日呢都觉得有好多啲啲经纪呀啲嘢呢淨係教你懂得教你几时入货。我就从来未听过啲经纪行呢係要叫啲客仔呢几时卖㗎喎。 吓、 啊、呢、這个系通。 啊大班成日都系咁样提我就系要买股票，但佢永远都唔卖俾我听几时出货。 咪就系囉，你人好似呢啲咁。 係呀、啊、不过佢冇牌㗎佢。 因为呢啲人咩呢，佢买完之后冇话俾我听我买咗。咁我点知佢买咗啫，大佬啊！ 佢又有理由。 嗱，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真系唔系开玩笑啦，有雷曼苦主大联盟嘅啊前主席啊，即系陈光宇。早上，陈光宇。 早上，陈生。 啊，早上，大班。 喂，点解你系前主席啊？即系你而家冇咗呢个联盟噶啦？ 联盟仲存在嘅，咁现任主席嘅陈浩伟。哦。咁你都知道呢件事都拖咗咁耐啦。咁啊，精神经常经高度紧张就唔 系 好健康嘅。 要接力噶，嗯， 系啦，冇错，吓吓。 咁你对呢个报告有咩睇法啊？嗱，有3个委员喺度，呢3个委员亦都系唔同意个报告噶，佢哋有佢哋自己立场啦，就出咗一份叫做 Minority Report， 即系少数人报告啊。咁两份报告你点睇啊？嗱， 啊大班，我唔知道有几多时间啦，啱啱 慢慢 讲 唔 紧 要， 系，好啊，多谢你吓。咁我先唔讲对报告睇法，我呢几日都讲咗好多嘅。咁或者我就好 唔系个个听到嘅，你要、啊、你再讲多次啊！不过简单啲啊， 我同意就系报告谴责任志刚嘅，佢喺度系有不可推卸嘅责任。咁呢个韦奕丽咧，应该系同等嘅责任嘅，亦都被谴责先啱嘅。咁至于曾俊华同埋陈家强咧，佢两位都系任志刚同埋阿韦奕丽嘅老板。咁喺呢件事咧，事前事后都不表现不理想嘅，我认为佢两位应该负更大嘅责任。就应该鞠躬下台嘅，呢、這个我公开讲咗好多次噶啦。咁我简要讲咗一讲。咁我想话回应呢三位立法会议员先。我听咗好耐咧，听咗即系差唔多半个钟头啦。咁咧，但系我又唔想话点样讲咧，个逻辑系有啲问题。但系我知道立法会嘅时候唔系讲逻辑嘅。咁啊，我想啱啱好听完之后，我抄咗份旧报纸，又俾我抄到，幸运地俾我抄到。剛才石禮謙就是我想他抽水啦，說這個立法會雷曼小組如何幫忙到苦主追討40000多人，有多少人受到他的恩惠啦。我想看看石禮謙先生他在當日投票成立這個特權法小組的時候他投什麼票呢，這樣幸而被我炒到喎，石禮謙呢就是投反對票的，當日他就反對，而家出報告他出來就抽水啦。咁至於黃怡宏先生呢，又係反對喎，投完反對票之後呢，佢就霸位，霸咗個副主席嚟做。我當日記得呢，就係民主黨嘅金乃偉同佢爭嘅，結果金乃偉爭輸咗， 就王义宏就是当上副主席，咁就是两位啦。咁至于石禮謙呢，呢位老兄呢仲更加即係唔知点样讲啦。佢当日投弃权票嘅。咦，弃权票都唔啱。弃权票好似好中立咁喎，两边都唔投喎。 咪弃权即係反对㗎。 係呀，更比反对更不堪，我认为。点解比反对更不堪呢？反对者光明正大行出嚟我反对。弃权者就想两边都骑，骑喺中间墙边草。咁所以我觉得石禮謙呢今日讲呢番说话呢，同佢当日投弃权票呢，话唔单止矛盾啊，真係我唔知如何形容呢，我似乎用 处嗰啲。 石议员呢而家喺度沉思緊。 陈生唔好住先，你就批评咗黄义宏，又批评咗石禮謙，咁你有咩对林建峰有咩批评 啊林建峰呢当日投咗反对票。林生唔知佢记唔记得我呢，即係当日我哋。 我哋见过面。 见过面添啦。林生亦都当时都好抬举过我嘅，佢喺我哋成立大联盟之后呢，我记得系十月中成立咗，咁第一件事呢当时就系要去立法会，希望佢哋能够成立呢个雷曼小组，帮助社会去揾出真相啦。咁当时我哋系全力咁吹谷呢样嘢嘅，而嗰时形势都唔系好好，票系唔系好够咁样，特别系民建联啲票呢。我哋唔知佢去边度嘅，咁我哋做得好辛苦，咁林议员呢好抬举我，咁呢佢就俾个电话我，唔知佢有冇印象，佢话陈光宇唔好啦，就无谓搞咁多嘢啦咁样。咁我记得当日好清楚嘅，因为呢个好深刻记忆，当日我喺湾仔摩利神山泳池游完水，时近下午应该系。咁我个手机呢就听嘢好差嘅，而家都系而家飞咗去固网。咁我就行到去湾仔嘅富荣华酒店，打返电话俾阿林议员，话俾佢听，林议员多谢你咁抬举我，但系呢希望你唔好站喺人民嘅对立面。你知道当我系新歌啦，用词就唔系太过有礼貌嘅。 你都好叻啦，你都。 咁呢佢呢就系跟住就收线啦。 阿陈生，這個我觉得你在记忆中是有错误的。这个在我的记忆中呢是没有这件事的。我第一次见你呢就是我帮你们我帮你们联络中银去跟你们争取中银攞赔偿的。咁呢我就冇俾个电话讲过正话你讲嗰番说话。之后你亦都冇俾返电话我嘅。咁呢我觉得你呢个记忆你有可能。 同不相为谋，林议 员。你呢有可能呢你就係记错咗第二个。之后呢我哋有见过面嘅。我哋有见过面嘅。 嗱， 所以我哋见过面呢亦都系为其他嘅苦主呢就你希望我帮佢哋可以联络一啲银行嘅。 冇错，冇错，林议员，你我谂我哋小组都不断争取各方面嘅支持嘅，就唔系话我哋大联盟我成立嘅时候咧，好清楚讲出，我哋唔系政治团体。 陈生，嗱，不如咁啊，你批评过呢三位议员啦，咁正话 Jeffrey 林生就回应咗你啦，咁你俾阿石禮謙同黄义宏回应一下先得噶。 好啊， 系变咗就 公道啲啊， 有你讲冇佢哋讲，俾阿石禮謙讲先啊，石禮謙你早走啊。 阿陈生啊。 系你好啊！ 希望你身体好啊，个手 都多谢你，多谢你，多谢关心。 我知道我就批评我系好接受噶，但系个批评系咪事实咧？系其次噶，系呢、這个。 好啊，当然啦，呢个系基本嘅准则咧。 听我讲埋先好嘛，听俾我讲埋先好嘛，俾我讲埋好嘛。 陈生， 你可以俾我讲埋好嘛？ 唔系，因为正话你讲嗰时咧，佢哋冇插嘴嘅，而家你俾佢 唔好插嘴好唔好啊？即系你应该做九月嚟立法会选举，我觉得系应该好嘅，因为你有立法会嘅质素吓。咁咧，听我讲埋好嘛？ 啊， 咁咧，我点投票？今时今日，如果系再行翻转头。就是要成立呢个小组，我都系反对，我系觉得唔需要喺一个政治嘅压力去做一样嘢都可以做到嘅。呢个系我个人嘅信心，我个人嘅睇法。我点去投票系我自己选择，系我神圣嗰票，我系经过我咁多年嘅经验。但系当佢我输咗，我要接受咗，但系唔系代表我唔参加呢个小组，我要仲要喺个小组嗰度咧反映到我嘅意见，反映到我嘅睇法。 所以呢你做人嘅嘢呢唔係唔同意你嗰样嘢呢就係嗰个衰人。俾啲呢个我哋喺个社会要包容，同埋包容之中呢同埋要接受咗呢，係你输咗你就要喺你个喺个接受输咗嗰时呢就係、是、打第二个罪，係点去令到有个机会反映到你嘅意见。所以呢我希望你呢就係、是、即係批评人呢都係要从一个公道角度睇事实个我点去投票。你唔需要系，你可以批评我个投票嘅方式，但系你唔好话我，唔好套入咗你自己去睇我嗰度先得噶，好唔好？多谢你。 黄耀文有咩讲？ 其实咧，陈生头先咧有两点嘅，第一点就我哋投票嗰阵时咧系运用呢、這个特权法嘅时候，我哋投咗反对嘅。嗱、這個、呢个咧，因为我哋三个人咧喺连埋包埋有大班咧四个咧，都知嘅，即系喺我哋帐委会嘅时候咧，我哋。叫嗰啲证人嚟咧，我哋都系先嚟后兵。我请你嚟，我一定要你嚟嘅时候咧，用 invitation 请你嚟。你唔嚟嘅时候咧，冇法子啦，系要传你嚟嘅。所以咧，我哋当时我个人嘅睇法咧，就系、是、先嚟后兵嗰件嘢。嗱、你如果系我请你嚟，你唔到嘅时候咧，我就要就要传你嚟啦。呢个系第一点。第二点关于我做副主席嗰度咧，其实咧系。是点呢，我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之下，我隔离一个老友呢林建峰呢，在我完全未曾跟我打招呼，他呢开会选主席副主席的时候，主席就选了啦，副主席的时候呢大家都我当时都知道是金乃威，哈他忽然间说他替王以宏，咁啊嗰、那个唔知边个坐喺个主席位嗰个笑话，问我 同意啊嘛？ 啊，咁你同唔同意？今日老友记佢提得出嚟，我点去反？最多系输嘅啫。咁我好啦，硬住头皮，咁啊好啦，我同意咁。啊，结果就赢咗。咁赢咗嘅时候咧，就三年里头咧。 嗱，呢个都系个沟通方法。如果唔系陈生，永远唔会知道嗰个真正嗰个过程系点样样啊！吓，系。 但系而家最紧要嗱，啲过程讲咗啦，陈生，其实你对嗰、那个嗱，我哋唔好讲边个负责任先啦。而家最紧要咧，你问我咧，就系嗰啲苦主啊，啲钱点样攞翻啊？嗱，咁你睇咗呢个报告，你觉得呢个报告保唔保障到嗰啲受害人咧？ 咁呢个系好正面嘅态度嘅，大班。咁啊，报告里边咧，我的确睇过嘅。咁啊，虽然而家用词好即系。剛才評論的四位高官我們不再講，他用詞都很溫和，他有兩點呢我們值得注意的，就是第一個就提出這個經驗投資者這個概念呢，在同埋這個所謂加強版投訴機制這兩樣東西呢，就這兩是來自哪裡呢，就來自09年7月22號迷你債券大回購方案的，諗裏面呢就提出這兩個這樣的看法，第一個是概念，就是經驗投資者。咁於是你如果是屬於經驗投資者，即係話你五年裏面買咗三年裏面買咗五次嘅結構產品咧，你就係所謂經驗投資者啦。咁因此咧，你就唔能夠受惠於呢個大回購方案。咁將賠償將佢哋付出排斥喺呢個賠償方案之外，呢、這個經驗投資者。第二個咧就係、是、加強版投訴機制。你就話銀行，你哋投訴處理得唔好啦。唔該，你哋加強啲啦。咁加強版點辦呢？咁樣咁裏面白紙黑字寫得好清楚㗎，就話苦主在投訴嘅時候呢，你哋要俾一個 interview 俾佢，中文係面試，喺報告裏面有寫嘅，即係何主席報寫好清楚，有面要面試。結果呢銀行多數睬你都傻，結果呢你寫封信去要求面試呢，佢都唔理你，都唔理你。咁完全係陽奉陰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嘅。咁而證監根本呢就置之不理，我哋寫咗信去即係佢根本嗰寫咗信去證監話咁樣，我哋佢冇搞錯啊 ,enhanced program, interview, 唔係陳生，其實我最關心啦，你問我一樣嘢呢。 我知道我 唔係我最關心點樣回水啊，我其實我對呢啲乜報告呢，你俾我抌鬼咗佢，我真係係。 點樣回水呢，我哋其實我哋喺跟住大回購之後，我哋喺90天之內呢做多一個 JR 嘅。就是 review 呢兩樣嘢，其中嘅呢兩樣嘢，結果我哋喺 high court 裏面呢攞啲數攞唔到。攞唔到呢，而家呢個雷曼嘅小組報告出嚟之後呢， 就完全 justify 我哋当日嘅行动。点解要去做呢个 judicial review？ 咁我相信呢两个咁嘅小呢个报告嘅结果呢，我唔识啦，我唔识法律啦，希望喺法庭上面成为一个。 哦，即系你会根据你哋大联盟呢，系会根据呢个小组嘅报告呢，再去寻求司法复核噶嘛？ 我唔敢讲会咁样，因为做一个咁嘅行动呢，系费心费力好辛苦嘅。 唔系咁样点搞啫？ 我觉得希望系一个根据。 大家得个噏字，我最中意做嘢嘅，我而家想点样帮嗰班人攞翻啲钱啫？我净系想。 系啊，我 咁点搞 呢个报告咧？ 大班啊， 依 家陈生，等我答答 口 度咧。 啊， 陈生， 个证据啦。 陈生，你讲嗰个系而家喺法律上咧，呢个经验投资者系冇一个法律嘅地位喺度。呢啲系銀行自己去諗出嚟，所以 佢定出嚟嘅啫。 呢個係定，即係 如果講 證監咧，就係一個叫 professional investor。 陳生， 咁所以咧，你講樣嘢，我哋喺個立喺個小組嗰度咧，冚唪係同意，係唔覺得有個界別叫經驗投資者嘅。係呢個經驗投資者咧，因為喺個市起嗰陣時咧，好多人都買股票，但係佢未必係買呢啲咁嘅產品，未必去識噶。咁你唔可以用佢五次嗰度咧，所以點解我哋有呢個報告喺度？所以個報告我哋係好接受嘅，同埋咧，佢用嘅字咧已經係仲緊要過佢要鬧人。佢嗰 咁啊，邊個黃耀仁，你咩補充？ 嗱，我個補充咧就係咁，正正係我頭先所講，我即係個信息問題。而家啲監管機構係法律上係冇權嘅，冇權命令嗰啲嗰啲銀行啊、經紀行咧，去喺有合情合理嘅情況之下，命令嗰啲推销商咧系要赔钱嘅，佢系冇呢个权，佢系而家咧系用手段，就算而家你嗰啲苦主攞翻啲钱咧，都系银行同嗰啲监管机构大家去研究出嚟一套 协商 ，而且嗰个协商嗰、那个五个协商合同里头咧，系讲到明银行系冇错，唔认错嘅情况之下不承认错，所以呢个系一个好紧要嘅嘢。但究竟我哋香港系唔系要俾监管机构有呢个权呢？我头先讲咗啦。 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啊，我哋翻嚟接听其他听众嘅电话。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DBC 短信，我哋知道你想随时随地，包括揸紧车嘅时候，都可以收听到数码广播。 其实多款汽车专用数码收音机已经喺香港有得卖啦。 其中包括 JBC KWDB 七十，售价2380 ；JBC KDDB 五十六，售价1680 ；Sony CDX DAB 700U， 售价1690 另外，如果你嘅座驾汽车音响附有 Line In 功能，只要接驳上任何一款便携式 DAB 收音机，就可以欣赏到 DBC 嘅精彩。节目同高质嘅音乐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翰、林毓华，嘉宾黄怡宏、林建峰、石礼谦。 9:52啊，我好少冇机会讲嘢，我翻两句先表达立场啦。唔系有咧，我啲听众就冚烂走嚟驳我噶。好简单嘅，我系唔接受两份报告，我唔接受。第一个产品咧本身咧喺美国唔准买，冇样嘢叫迷债， 唔应该向个别投资者买。 根本如果 SFC 系把关得宜嘅，即系呢个证监会，根本就唔会出现迷债事件。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当 FCC 犯咗错之后，佢容许去卖呢啲嘢，咁银行嗰种手法系唔啱嘅。我哋睇嘢睇过，啲苦主又出嚟讲过，佢就睇到呢嗰啲投资者嘅弱点啊。嗰啲其实唔系投资者嚟，好多系老人家，即系一大笔钱喺银行就喺度搣下搣下，就喺红宝仔攞一厘两厘利息，我哋个 即系佢哋系被误导嘅投资者。 唔系，佢哋银行就攞一个 vulnerable 啊，佢哋系被动嘅。佢哋咧就走去同佢讲嗱，你挤啲钱喺我哋嗰度啊，年年赚得嗰一厘两厘啊，不如我有啲产品系保本嘅，可以帮你赚多好多嘅。咁系人都会做，因为信啱银行嘛，所以银行又唔啱嘅。第三，当证监俾银行去买，银行又误导啲投资者，咁呢个就任志刚嗰个角色喺边度咧？ 佢角色唔系话好似我都同意佢哋讲，唔系日日去睇佢哋噶嘛。 系 啊，唔系坐派个人坐喺度听下你点样卖嘢啊。但喺佢哋嘅宣传产品嘅单张同埋嗰啲合约嗰度咧，呢、這个就系金管局失职嘅地方啦、嗯。因为佢讲保本嗰度咧，我话俾你，我都唔识睇啊。喂，跟住保本之后咧，就有份合同喺后边嘅，你要识睇。 系嘛，有好多嘢我哋唔识睇噶，啲保单嗰啲细节， 所以我 认为咧，嗱，公积金啲细节系咪我哋又唔识睇嘅？ 咁证监负最大责任。银行误导顾客要负责任，赔上咗自己嘅信用，同埋同客户嘅信任。而呢个金管局咧喺监管佢销售嗰方面咧，佢又失职。 嗯、 好啦，咁最终边个管呢啲人咧？嗱，咁啊政府管嘅，咁啊有个叫财政司司长，佢就负责管呢个金管局，管埋 SFC 嘅啊。咁佢有责任啦，嗱，佢就将佢嘅权力一般嚟讲咧，系下放咗俾金融管理局嘅。咁呢个叫傻强。啊！呢、這个陈家强嗱，咁啊陈嗱 教授嚟噶， 所以如果你要谴责呢啲人，如果会要人头落地，要个人负责咧，嗱咁你咧就要咧啊 SSC 负责，啊银行要负责， 金管局负责， 金管局要负责，陈家强即系呢个 财经 事务局局长要负责，咁财政司都要负责。嗱，咁就冇嘢拗啦。我谂，如果我 系 委员，我就唔拗啦。咁另外一样嘢， 大班有一样嘢你要表态嘅就系头先黄仪人讲过，你认为执法嘅单位有冇权要求呢个银行要赔钱咧？ 唔系，如果法例容许，佢咪应该咯。如果冇， 咁而家冇权，而家冇法例啊嘛。 但喺过程里边咧，佢系有俾压力佢哋。 系， 我而家讲读一篇嘢俾你听下啦，几句嘅啫。嗱，針對立法會研究雷曼迷債報告咧，呢個老友記寫嘅，呢個就係蔡宗豪，佢就有講過啦，佢自己講過金管局啊，任志剛就責無旁貸噶啦。不過咧，蔡宗豪就話咧，咁咧啃住骨，喂，點解佢唔中意咧？就關於呢個報告結論認為咧，不宜跟動現有披露為本港金融產品嘅制度，以免損及金融創新以及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咁啊，蔡宗豪咧就覺得睇完之後咧，好。顶唔顺啊！佢尤其是后任特首梁振英大力推动成立金融发展局，意味住发展就系硬道理。咁呢个心态咧，就只会更加强嘅啫，更加强化嘅啫。佢就话喺金融创新其次之下咧，电影《夺命金》里边咧，无资散户啊，苏杏璇嘅权益咧，只能靠边站。咁跟住讲咗句嘢最紧要啦，佢话就金融中心嘅地位咧，就唔系建筑喺啲散户嗰度嘅。嗱，咁啊讲完啦，咁而家旁边咧有位听众李生嘅，咁啊最后一个电话啦，你好啊，老李， 其实应该揾阿罗明昌上嚟做 interview， 因为近排 罗明昌见到我啊， 罗明昌， 你知唔知罗明昌而家见到我啊？我行东，佢即刻行西啊， 因为有大佬有份噶，一个特首办，另一单就系呢个雷曼事件，雷曼事件嗰段时间咧，佢又做过监管局，又做过银行嘅 chairman， 系咪啊？其实应该揾佢上嚟讲下佢意见。 喂，唔使问啊！攞命诊而家就闪噶啦，嗱，你睇到梁卓伟走嚟孭飞帮阿特首争权，跟住咧就有鹌鹑谭志源就话我都做过特首班主任，我双倍孭飞，一个做咗两年， 咁佢咪？ 喂， 俾人闹咯，咁佢讲完之后负责乜嘢啊？ 咁啊都好啊，好过唔讲，攞命诊去一边啊！曾俊华去咗边啊？大佬讲义气嘅都班友，好啦，冇义气讲噶。 黄志云，有嘢好欣赏你噶，好欣赏，因为你咧系。真真正正一个咧功能组别嘅人咧，人才咧显示呢个功能嘅。 过奖。 喂，佢熟悉行业嘅操作啊。 今次阿雷曼两次都显示到你嘅功能嘅喺边度，系咪啊？喂，我想讲翻一样嘢，其实你哋呢个马骝 report 咧，其实理论上可能本身系原本系 majority report 嚟嘅，因为咧你就嚟今年选举，有啲人仲要选飞。如果唔系嘅话咧，我估咧起码，譬如话阿狗西芬啊。嗰啲一定企喺你嗰边 嘅。啊，你我觉得你几冷静，你嘅分析力几强，即系呢个应该系majority report。不过咧，因为啲建制派咧，有啲人咧， 有一点咧，我必须要澄清嘅，大班。有一点，我哋三个咧，并唔系话嗰四个官员咧系冇责任。 系， 我哋即系认为咧，佢哋系有即系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咧喺嗰个52个 recommendation 里头咧。嗰啲检讨呢係真係希望佢哋呢係会睇完之后认真去研究是否可以接受我哋嘅嗰个建议。 唔係 最紧要嘅。 我真系，其实你哋嘅优点就系因为你根本唔需要你选票啊，嗰度系你哋嘅优点啊，所以你可以话 你自己嘅，即系你变得比较独立啲，所以有权出埋 loyalty report 系啦，独立啲啊，同可以企出嚟啊，同埋一样嘢咧，我想真系 有人话我哋系意见分子添啊， 你冇啊，我而家话俾三条友听啊，你以后唔可以闹人拉布噶啦，因为你都系玩嘢噶啦，你三条友做咗立法会玩家。 前日喺港台你又咁讲，今日又咁讲，你话。立法会唔应该监管呢、這个私人机构，应该监管公营机构呢样嘢，我真系想喺大电波里边晓你大义啊，公开晓你大义。喂，立法会，你如果你咁多年做立法会议员都讲得咁嘅嘢嘅话，我真系觉得你已经 白头人。喂，我哋节目时间够，佢即系讲嘅系晓你大义啊，大佬唔好搞错，唔好去投诉啊，大佬。好啦，今日多谢三个啊立法会玩家啊 three idiots 啊，多谢晒啊， 多谢啊大班， 跟住落嚟咧就系 the fourth idiot， 跟住落嚟咧就系呢个啊龙凤大茶楼啊，咁啊星期一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系。喂，唔该晒，唔该晒。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上 HongKong Airlines.com。